继续咧，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都陪住你哋嘅。当你而家听紧收音机嘅时间啊，会唔会发现，咦啊个喇叭啲声有几靓噃？喇叭啲声靓啊，好啦啊，即系代表我把声啊，你听起上嚟都唔讨厌啊嘛，系咪？其实我哋用紧听到嘢嘅时候咧，都系我哋成日都话叫 speaker 啦，香港人中意叫佢做 speaker 嘅，或者叫做喇叭。书面语上面咧都可以写喇叭嘅，不过我哋可以叫佢做扬声器。喇叭咧其实应用咗啲乜嘢嘅原理呢？佢哋应用咗咧就系电磁铁啊，去到将电流转化成为声音。原来啊，电流同埋磁力系有好密切嘅关系噶。如果你将铜线啊，即系绕喺呢一个长铁钉上边，然后再接上一啲小嘅电池，你就会发现咧，铁钉系可以咧就系将万字夹咧就夹起噶。当电流啊通过线圈嘅时间，其实就会产生磁场。磁场嘅方向咧就系由右手嘅法则去到决定噶。好啦，讲翻喇叭啦，喇叭同时运用咗咧就系电磁铁同埋永久磁铁啊。假设啦，而家咧就要播放 C 调 ，C 调嘅意思即系话咧频率咧就系256Hz， 即系每秒震动256次啦。简单啲嚟讲，唱机咧就会输出啊，即系256Hz 嘅交流电。换句话嚟讲啊，喺一秒钟入边啦，电流嘅方向咧就会改变256次。每一次电流改变方向嘅时候啊，电磁铁上面嘅线圈所产生嘅磁场方向亦都会随之而改变。我哋咧就会知道啦，磁力咧就系同极相距，异极咧就相吸噶。所以线圈嘅磁极啊会不断咁样改变、改变、改变。当同永久磁铁一时相吸，一时排斥嘅时候咧，就会产生每秒钟咧就256次嘅震荡。好啦，线圈同埋一个薄膜咧就相连噶，薄膜即系我哋喇叭嗰块膜咧。当薄膜同埋线圈一起震动嘅时候咧，就会即系推动咗周围嘅空气，震动到空气啦，咁咪真系有声音出嚟咯。呢个咧就系我哋喇叭嘅运作原理啦。所以咧，我哋能够透过呢啲咁样嘅硬件啊，听到声音咧，其实都系人类经过好耐好耐之后，先至系可以发现得到，原来声音系透过呢一类型嘅原理震动咧，喺度产生出嚟嘅，所以令到我哋今日可以听到一首又一首嘅歌曲咯。 在听收音机播歌，老母向前的配偶和是某歌声身上播，得到惊叹的爱歌，但我歌曲不上播，栖身黑暗的角落，留在寂寞那刻火，想等一个声听我，让我专心地唱歌，不管心里多跌宕，就算声带都耗光，哼出凄美的幻歌，又再等不到信报，即使心里多渴望，仍然谢谢你期望，偏偏喜爱宣唱我无所。 一首歌曲找来的小肥一首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出边嘅气温啊同天气再同大家望一望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嘅。展望啊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8%。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嘅中级度水平噶。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各位听众早晨啊！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香港人星期一至五啦，当然都已经咧就系叫做生活忙碌啦。礼拜六日如果能够轻松放松一下嘅话咧，其实的而且确系一件好事嚟噶。今日咧就已经系嚟到2019年嘅11月1日啦，咁啊去到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咧呢个都已经叫年尾噶啦。好快脆咧，咁啊，眨下眼4个星期之后咧，又去到12月啦。人年纪越大咧，咁啊，发觉咧就系时间过得越快。好啦，讲翻先，咁啊，11月1日啊，即系星期五今日嘅下昼1点至到晚上8点啊，咁啊有成7.5个，以及咧就系11月2日，即系听日同后日咧都有另外一啲嘅时间。咁啊，位于咧就系呢一个D2 Place 啊，二楼嗰度咧即系长沙环长二街9号啊。啲免費嘅活動係啲乜嘢咧？咁啊講到咧就係玩具收藏家啦，啊玩具收藏家咧到時就有好多唔同嘅攤檔咧就俾大家去到尋寶嘅。咁就算你唔去尋寶啊，你純粹欣賞下人哋嘅嘢咧都一樣 OK 嘅，因為咧完全係免費入場。会唔会有一啲你自己嘅心头好，或者对于玩具有某一啲嘅情意结嘅朋友咧，都可以喺呢一个嘅叫做少少嘅地方入边咧，揾得到寻宝，得到自己喜爱嘅嘢咧？有啲人咧，对于断舍离咧，又有另外一啲嘅解读嘅。断舍离的而且确咧，对于我哋自己嘅环境空间嚟讲咧，系可以腾出更加多嘅空间俾我哋去到利用、去到使用啦。咁啊，但系有阵时要将一件嘅物品咧，带走，甚至乎咧就系将佢，有啲人以前就未有断舍离嘅时候，就将佢丢弃啦。的而且确咧，令人哋感觉得到几心伤。例如一啲嘅玩具或者你嘅一啲嘅旧物，你发觉其实佢仍然系可以揾到一个新嘅主人，然后再次燃亮佢嘅生命，燃亮呢个死物嘅生命。其实我觉得咧，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噶。有好多嘅玩具收藏家咧，都系好喜欢咧喺呢啲叫做二手嘅摊档嗰度咧，就系寻宝嘅。因为佢哋可以揾到好多咧，就系一直以嚟买唔到，而且咧就已经唔会再生产嘅东西。佢哋可以喺入边咧揾到属于自己一直追寻紧嘅梦想，所以佢系咁揾啊揾啊揾啊，好努力咁样揾咧。其实有阵时佢哋系揾紧自己旧有嘅回忆。如果有兴趣嘅时候，都可以去下长沙环长二街9号呢度啦，咁啊免费入场嘅，可以望下有啲乜嘢特别嘅东西。啊，作为亲子游都唔错嘅，因为你可以喺呢一度咧咁啊，譬如爸爸妈妈带住小朋友同佢哋讲下以前咧。爹哋妈咪都有玩过呢一个嘅玩具噶噃，同而家嗰啲玩具咧有好大分别噶啦。但系咧个玩法咧其实都系一样，玩具咧都系嘅，万变不离其宗嘅啫。最紧要咧，玩具系咩咧？系有人同你玩啊嘛。如果下自己都紧玩玩具咧，就好惨嘅。好啦，除咗咧就系讲紧玩玩具之外啦，仲有咧就系一啲音乐咧都可以俾大家去到听下噶噃。不过讲翻先，头先嗰个玩具玩具嘅一个叫做二冷店啦，二手店啦，收藏家去嘅地方啦。咁今日就已经有啦，下昼1点至到晚上8点半。如果你星期六日去嘅时候咧，就系下昼嘅中午嘅12点半至到晚上嘅8点半嘅。咁大家留意住时间啦吓。好啦，除此之外咧，仲有一个叫墨西哥亡灵节2019。咁位于边度咧？就系将军澳啊。敬贤里2号免费入场嘅， 咁啊喺呢个即系将军澳官立中学嗰度啦，咁啊入边咧就有人咧喺今日啊下昼嘅4:30至到6:30，以及咧就系明天啊上昼10:00至到下昼嘅1:30咧，都会喺将军澳官立中学嗰度咧就有一个免费嘅墨西哥亡灵节，咁啊到时咧大家就可以去听下歌曲。万圣节啊嘛，系咪先？咁啊，始终有可能有一啲关于万圣节嘅歌曲咧，咁啊，大家都可以跟上一下，唔系净系扮鬼扮马嘅。有阵时咧喺呢个节日上边，都可以咧令到我哋记翻咧好多唔同以前嘅回忆，骚动一下我哋嘅灵魂噶。作品嚟自张敬轩嘅《苏宁情歌》，先听听6:30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谢允贤报道新闻。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昨晚戴不同造型面具由维园游行往中环兰桂坊。防暴警察在北大街作布防，游行人士无法前往兰桂坊，一度和警方作对峙。到晚上十点左右，有防暴警察突然从德辅道中行出来，并施放多轮催泪弹。警方一路推进至近西环界一带，期间再发射多枚催泪弹。大批市民之后聚集在百花街一带，防暴警察作戒备。凌晨过后，警方驱散，发射布袋弹和海绵弹，在场人士投掷玻璃樽。警方之后在兰桂坊一带要求市民离开，期间有警员和在场人士发生争执，有警员喷射胡椒喷剂。另外，本台一名摄影记者在中环采访期间两度被喷胡椒水送院治理。港鐵宣布，除了機場快線之外，今日各線輕鐵和港鐵巴士服務將於晚上11點結束。機場快線由晚上11點起至尾班車，只有來往香港站至機場站，不停九龍站、青衣站和博覽館站。九龍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晚上10點起暫停。香港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的截止時間是航班起飛前90分鐘。港鐵和機管局職員將於香港站檢查乘客的機票和旅遊證件。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首次證實巴格達迪已經死亡，又說已經有人繼任巴格達迪的領袖之位。伊斯蘭國在通訊程式公布有關消息，只是提到新領袖的名字，並沒有提供其他詳細資料，亦都沒有照片，只是形容新領袖是聖戰中的著名人物。伊斯蘭國又說，美軍一次在敘利亞北部聯同當地庫爾德族部隊進行的行動中，殺死組織一名發言人。這次行動是在追擊巴格達迪的行動後幾個鐘頭內進行。報道說，國國安全部隊不認識伊斯蘭國提及的新領袖的名字，估計是特別用於戰爭的化名。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與總統特朗普彈劾調查相關的程序決議案，決議案以232票贊成、196票反對通過。眾議院由民主黨控制，兩名民主黨議員倒戈投反對票。決議案通過之後，可以正式並更公開地展開針對特朗普的彈劾調查工作，同時列明特朗普的律師團隊在調查中有什麼權利。分析說，雖然今次表決並非決定是否彈劾特朗普，但就是第一次測試眾議院對彈劾特朗普的支持程度。白宮批評表決指出，眾議院議長波洛西和民主黨人違反眾議院的規則，不能夠接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是大致天晴和干燥。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呢一年， 呢一年，我哋经历过好多，开心过，伤心过， 又一齐等待新嘅希望。 呢一年， 呢一年。有哪些歌曲唱出我们的心声？ 有哪些歌手触动我们的心灵？有哪些歌手触动我们的心灵？ 一起期待， 一起期待 第42届十大肃文金曲。 你个 BB 好精灵啊，同你个 BB 一样，都是食人奶的。儿童早期营养好重要。所以我由怀孕开始就注意饮食。 BB 头六个月食全人奶，到有六个月大开始食固体食物，同时食人奶到两岁或以上。 小朋友健康啲，同妈咪亲近啲，学嘢仲叻啲添。 想知更多母乳喂哺的资料，可以上 fhs.gov.hk 睇下噶。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阿欧，你做咩成日企喺度啊？ 唉，小白，你唔明噶啦。 长时间要企喺度做嘢，会容易令到下肢血液回流唔畅顺噶，有机会导致静脉曲张，仲会令足底长期受压，有机会患上足底筋膜炎噶。 如果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嘅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6:36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暂时呢都是得8元号一个在直播室里面陪着你们。进入7:00分头广播之后呢，就会有其他阿欧回来了。朝早的时间6:37，出面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5%。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揭揭报纸嘅时间，见到一个咧就系关于大埔第九区建公屋嘅问题噃。大埔第九区咧就系一块位于富亨村以及咧就大埔医院嘅一块绿化地嚟嘅。咁啊，原为私人医院咧就用地，咁啊其后咧就因为流标，政府2013年啊将该幅嘅地皮连同咧就系仲雅路东以及咧就系仲雅路西项目改建为公屋用途。根据城规会的规划，第九区地皮将会兴建8座公屋，容纳16000人。发展项目就遭到不少富亨居民反对，也都有区议员就表示，他们就不是盲目反对的，只是希望政府在起楼之前先了解区内的配套规划的问题，首要问题是交通。根据大埔区公屋发展监察小组的文件显示，大埔第九区和仲雅路东公营房屋项目总共就是分两个工程进行的。当中第九区的地盘在2017年8月动工，预计兴建8座的公营房屋，提供6420个的公屋单位。还有就是停车场的食肆和零售设施，两间的幼稚园等等的设施，预计2023年就会落成的了。另外一个就是仲雅东路地盘就在2017年9月动工了，正在兴建一座公营房屋，提供就大概655个单位，可以容纳就是1500人的，并且就设有安老院舍、幼儿中心等等的设施，也都预计在2021年就会落成的了。富亨区的议员就指出，区内不少居民反对第九区建屋，当中首要条件刚才提过，就是因为交通不胜负荷。他指出，根据规划的图则显示，第九区只有来回各一条行车线经大埔医院落仲雅路，而仲雅路现时交通承载量接近80%，第九区落成之后一定会爆的。虽然运输署正在在仲雅路进行道路扩阔工程，但是议员亦都就是担心扩阔一条行车线并不足以就是承载第九区的16000人。他都说到，现时就富亨的泊车位就是不足的，经常出现就是违泊的情况，期望政府兴建多层的停车场，但是第九区只是增加了200个的停车场是完全不够的。好啦，另外一方面，他亦都指出，话到富亨巴士总站就有饱和的现象，更加讲到啦， 而家咧都冇多余嘅位置容纳其他巴士。今日而第九区落成之后啊，一定咧就会增加富坑嘅巴士流量，担心咧亦都会出现挤塞。但系睇下第九区嘅发展图，只系会兴建一个咧就系二三行嘅巴士站，仲会咧就系细过富坑，变相咧到时第九区嘅人咧就要落富落到去呢个富坑嗰度咧就搭车，大家咧就喺度争车坐啦。除了爭巴士之外，還會爭什麼呢？富坑居民也擔心第九區的居民就會和他們爭其他的資源，有什麼資源呢？包括街市。根據第九區的發展圖顯示，雖然就會興建食肆和零售設施，但主要以街店形式提供大概30至40個的新鮮糧食零售設施，並非是傳統的街市來的，變相的人就會落去富坑那裡買餸，兩條村的人就好像買餸買到爭崩頭。他們表示明白香港現時房屋就供應不足，因此就並非完全反對起樓，但一定就要想想區內的交通配套、社福設施和醫療設施不足的問題。他們希望就起完樓之後，不同村的居民之間就不會有矛盾產生出來的。他認為若果不先解決社區的配套問題，第九區只會淪為就好像水泉澳村的一樣翻版。他們說到如果好像譬如水泉澳村這樣起完之後就他們的意見就是得回一些好像新移民居住，沒有香港人住，那起來又有些什麼用呢？這些都是有些居民的意見。希望聽多啲唔同嘅聲音，咁令到大家知道咧，就將來嘅規劃啊，各方面可以點樣先至可以做得好。我諗啊，無論係我哋市民啦，定還是政府啊，大家都不斷咧喺度努力學習緊嘅。 霎时精彩的挥霍，不停的重复。某个兴趣班参加的钟数延迟达半夜，谁愿报？灵魂承载着疲劳，又有没用途？凌空抛开时钟。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储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竭力重力最新的听歌，动人的那种草或似清风，不需认同。意志会令人反复的思索收获跟成功，世界爱庆祝清晰的指数，为何未信服还上诉？前途若过分朦胧，未怕没睡袍，仍可穿梭时空。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储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拼着头壳那缩拥在加倍冲动，这天还可报读那一些缺乏了的内容，愿我可重新再感动，方知道没有知足，韵律缓慢会加深听觉，放大缓慢去努力仍不足，有时候或我只想会勉 追林奕匡一首嘅作品叫做《重读兴趣班》，咁希望大家喺各方面咧都可以学习得更加多，咁啊建设一个好嘅城市咁就好啦吓。出边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75%。今天早上我哋即场 KOL 咁啊，梗系有后花园啦。番茄师安安上到上嚟啦， 晨光第一线即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又嚟到后花园呢度啦吓。早晨啊，翻嚟先安安， 早晨， 你今日只手做乜嘢啊？红波波咁样嘅你， 咁都得？ 有咩唔得啊？ 我哋今日咧讲嗰个系红掌， 唔系咯？ 系咁踢我啊？ 系咪？嗱，红掌咧就并不是讲嘅羽红掌嗰、那个，即系唔系个啤。 梗系 咯， 手咁瘦。 系啦，因为手咁纤细，系咪？但系啊，同呢一个花嘅红掌相比咧，我都觉得你对手咧实在太过娇嫩。讲 开呢个掌，啊，就是、今日录亲只手嘅时，我以为你见到添呢度红掌。 点解？一系喎，咁你呢个咪啱咯？红掌啦。 啊、其实红掌我哋连几两年前咧讲切花嗰阵时， 哇咁耐噶啦，原来 KOL 已经 系咯，多谢大家不言不离不弃， 多谢你继续支持住我哋， 又嫌弃我哋各位听众，好多谢。咁嗰阵时我都有讲过咧，系一支支嘅。嗰阵时我哋好中意讲切花，即系点样摘啲花束啊咁。跟住而家演变而嚟咧，已经系讲种花咯。我哋咁样红掌咧，嗰阵时我哋就话，哎，点去花墟买啊？我仲记得嗰阵时讲咧系话好贵噶，掌系贵嘢嚟嘅。 做咩而家平咗啦？ 一支十几廿蚊。冇平過，係獎係貴嘢嚟。如果你可能即係廿零蚊一支，一隻手掌， 同埋養得唔係即係種得耐唔耐先，又唔係話特別。 如果你話切花係即係唔會耐咯， 係咯。 但係佢算耐嘅，你而家種開花，你就會覺得要種一年。切花幾耐都係擺兩個禮拜，即係最多都係兩個禮拜。咁佢會算係屬於切花嚟講，而你記咩嘅切花？ 我記得， 即係泥上面掹出嚟，跟住大家係外做花束嗰啲嘅切花啦，擺水養嗰啲啦， 可以繼續養落去嗰啲咯。 係啦，冇咗特別生長嗰啲咯，係啦。咁佢本身你記唔記得個紅掌嘅特色係咩？除咗似手掌咁大之外，就係佢嘅臘質啊。即系个花， 系、哦、啊，面头嗰阵啊嘛， 系啦，红掌咧，其实就好似我惊听众唔知，其实好似一块叶咁，手掌咁大 嘅。我成日觉得嗰啲蜡质咧，我到而家都系咁觉得。 佢真系天生的， 我真系好想捽走佢。 唔会嘅，唔会嘅。 我真系觉得嗰种蜡好似 系嘅特色嚟嘅， 唔知点咁样，好似有一好似有啲假嘅油黐咗喺度，但系即系我处理咗嘛， 系 咁我好中意干净嘅。咁佢突然之間有啲嘢好似黐咗喺度，我係好想捽甩佢。 呢個大自然嘅特色咯，呢、這個 係咯， 唔係所有嘅花同埋葉都有啲咁特別嘅蠟質嘅。咁呢個就係佢嘅特色咯。咁嗰陣時切花就話都貴啦。咁不如我呢排都幾多花有得賣，佢有粉掌、紅掌，只不過我哋係容易大家記得嘅一樣嘢。但係有粉掌、有紫掌啦，即係紫色嘅掌花啦，或者係粉紅色嘅掌花啦，或者淡粉紅色啦，有啲有啡色啦咁。咁我見到咧就係都有嘅，但係种嘅咧就冇咁大嘅，可能系得半只手掌咁大啦，咁样嗰啲掌嘅 size， 咁但系就可以摆耐啲咯，系好襟种噶。你切你系啊，你一支切花就比较摆两个礼拜，但系种可能真系种一年咯，不停咁。 咁点解应该一早种啦？如果咁呢啲就唔好切花啦。 都系嘅，但系咁你想将佢做花束啊嘛？即系剪出嚟我嚟做花束都系 送俾人咁样。 系啦，因为尤其你。红掌你最多用嘅会系开张花篮啊，嗰阵时讲过，咁啊大紫红桃啊咁样。 咁系，咁冇理由成盆红掌，好怪嘅。 成盆咧，其实 送俾你啊，大紫红桃。 嗰阵你见到啦， 连埋盆俾人，我仲要。 如果系泥种都 OK 噶，其实，但如果你泥种嘅话咧，你发觉红掌其实咧佢叶比较少，可能零零散散嗰盆嘢咧都系得三只掌，咁啊点送俾人咧？即好似好寒酸咁啊！ 咁如果一大盆有冇人系一大盆咁样？ 好难，其实一盆里面咧都可能系得三支掌。我唔知系冇俾上嚟啦，可能冇。种喺地下嗰啲就会好啲，但盆栽你种嚟讲咧就可能会冇咁多咯。同埋咧好多问题，有个问题咧就系通常种红掌第一次第一个 round 你种咧。就博，咦，只掌几大？好啦，死咗啦，跟住你再去加啲，即系顶第二个 round， 因为啲花 嗰啲又抌落去啦。 跟住你发觉只掌越嚟越细，因为第一次嘅时候好似可能系有5cm 咁大，第二次可能再翻出嚟嘅时候第3cm， 点会越嚟越细咧？咁其实都系因为你要加啲营养俾佢咯，吓咁佢特别嘅之处就系淋花泥，即系淋水落啲花泥。 嗰度嘅时候咧，就系要沟一啲河肥料啦。 嗯， 咁其实落肥料嘅时候有一种咧，就系好似滋滋肥料就咁样怼落啲泥度塞落去。 嗰只我见过，屋企我都有用过嗰只。一支支咁样插入去噶嘛，插喺个泥嗰度，插喺面咁样噶嘛， 系我就冇用呢啲嘅，我就用一樽，我中意嘅时候就我觉得适当嘅时候喷落去。另一个系自己固定会落个泥嗰度噶嘛，但我用手嚟到落嘅，就一支好似人哋嗰啲定水啊，唔知咩咁样喷落去。但我咧而家咧，如果烈红着，如果长花嘅话咧，我就会建议大家咧混埋啲水度，即系你譬如喷花嘅时候。就当加埋肥仔水咁样，加埋啲 肥仔水， 加埋系 肥仔水呢个名好多年冇听啦。 我唔知咩嚟嘅咧，系咪喂 B B 噶？ 肥仔水啊，我记得我细个成日都听人哋讲话咩俾啲肥仔水佢饮啦咁样噶。 即系饮完佢变肥仔嘛，系嘛？ 可能系以前营养，我细个嘅时候可能侧边啲人有啲营养冇咁好。 有冇成日就系第日喺度话老啊？ 我冇， 可能会听咁样咯。咁是好易即係控制嘅，但係温度你控制好啦，例如18至28度啦，生長係最好嘅。 咁香港都算係 OK 嘅。 最高不適宜超過35度，所以夏天 就 唔好。 但係 就 唔好種，如果香港呢，我就覺得唔應該種有露台啦。因为香港的露台有时候有埋太阳晒咧，不过温度计喺度咧，好多时候都过三十几度嘅。咁如果你话喺香港种咧，可能摆翻喺室内嘅地方咧。会比较上理想， 但系有太阳咯，即系一定有太阳噶，系啊，佢就都冇太阳唔得，但系暴晒又唔得咯。 咁最好咧就系摆一个每一日可以晒到两个钟头左右太阳嘅一个窗边位，咁个太阳会走噶嘛，咁你栋大厦唔会走噶嘛。 嗱，之前讲过话散光咯，即系话 散光， 通过个玻璃，通过玻璃窗散落嚟嘅光，即系唔好直接射。真的好熱的，我在露台上如果淋花的时候我的太阳射我背脊我都觉得辣的。所以如果你再通过你的玻璃门跟住再即係你呢个係玻璃啦，咁你个红掌摆玻璃后面啦，咁你折射嘅时候就即係隔一隔落玻璃就唔係太阳直射呢就会好啲囉。但係其实都要睇你个露台咩方位啦，同埋咩时间囉。你可以摆有啲呢你个露台呢就算你全日都可能你露台长方形㗎嘛，咁可能喺嗰个位呢係永远都唔会太阳直射到嘅，但係会有阳光嘅。 而家好多人啲露台呢两尺乘两尺嘅啫， 两尺两尺几多？我两尺即系几多？ 两尺即系大概 我都好噶啦， 两尺乘两尺 系你可以我第日教你方法，点样两尺乘两尺都可以种到好多花。 咁啊，应该要教嘅呢、這个都系留翻下几次啦吓呢个。 系呢、這个可以做到嘅。咁要通风啦。嗱，你知唔知种呢个盆啦，可以四到六个月都有花噶？ 四到六个月，佢嗰个花咧，所谓嘅花就系佢头上面嗰个钉钉啊？ 唔系啊，佢成块就叫花咯。不过佢叶形啫嘛，呢个花。花唔一定系用五个花瓣噶， 呢个红 呢个系一个花瓣嘅花咯。 佢上面有一支嘢咧，好似 嗰个系心啊嘛，花心 系啊系啊系啊，一支粟米棒咁弹出嚟。 粟米棒系系，但系佢嗰块系红色嗰块叶就系花嚟噶，嗰块叶形嘅花嚟。 咁如果佢嗰个红掌佢冇嗰个花，咁佢就一支嘢就粟米棒棒咁样噶咋？ 粟米棒棒系个花心嚟噶，系其中一花蕊，其中一样嘢嚟噶。嗰支嗰块红色嗰块先就系花，就点啊？你以为嗰块叶，你以为粟米棒棒系花？ 我唔系啊，我有怀疑过嘅。 系啊，咁通系啦，佢长到一定嘅程度，其实咧仲有你太晒得太多咧，佢就会窿嘅，所以就会变色嘅，所以就唔好晒太多，但系又要就有太阳，又有太阳晒嘅。上年开花，咁大家试下啦，咁可以好过你买一支枝翻嚟就好。 系咯系咯，同埋即系个感觉好似对地球可以对得住多啲。系嘛， 冇错， 即系佢可以继续长中长有。 系啦 ，cheap 啲咧，我想讲咧，如果啲人种花束咧，咁可能一支就30蚊啦，咁我买一盆都系30蚊啦。一盆可能有三支啦，咁咪就买个盆，可能细剪出嚟用 都得喎。 系啦，但系细啲咯，嗰个当然系 唔紧要啦。 单买嘅，单买知唔知荷兰嗰啲酱可以50-60蚊一个？系一盒可能系200蚊，得3-4塊一盒咁买，所以其实咁就会 经济啲， 教啲花艺师就系咁样都 OK 咯。 经济啲，系啊，明白。咁呢个红掌啊，都欢迎大家咧就种下佢啦，唔使下下咧就接花嘅， 成日都见到有得买呢 排。好，唔该晒，安安，拜拜。 点一丁，请不必相应。愿你看到我是魂是命，请关起眼睛。愿你听见我心底哭声，请受气吃惊。静静睡吧，不必慰藉，叫我再动情。曾要我意决，并没话别，走得不轰烈。由过去细节，逐日逐月，似陨落红叶，难以去撇脱。一身鲜血，化做红蝴蝶。遗憾自问未比起你决绝。爱一早变非灰，灰飞了未心领神会，灰最后自己的反悔，心崩溃。如对我抱歉，多讲不必，灯火先熄灭，来再向我说，恨断意绝，爱已没如意，难以去撇脱。一身鲜血，化作红蝴蝶，遗憾自问未比冬季决绝。 呢一首歌曲嚟自张国荣《红蝴蝶》，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75%。我哋听埋咧就系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啊！转到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钟。转头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佢嘅角色叫做苏蝶。 每段爱还是错，偏执兴奋无助，我亦算甜蜜过。开心不必去想太多，我就算难受过，最终感觉难道也是错。同你恋爱值得，别说为何。 Jenny 话今次嘅歌曲咧就系由佢喺剧集入边饰演嘅角色苏蝶出发嘅，讲嘅系对方对爱情嘅执着。 我亦算甜蜜过，开心不必去想太多。 作曲林家谦，填词张美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魏景云，加上何哲涛。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吴若希《每段爱还是错》。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伊斯兰国在通讯程式公布有关消息，只是提到新领袖的名字，并没有提供其他详细资料，亦都没有相片，只是形容新领袖是圣战中的著名人物。伊斯兰国又说，美军一次在叙利亚北部联同当地库尔德族部队进行的行动中，杀死组织一名发言人。这次行动是在追击巴格达迪的行动后几个钟头内进行。報道說，各國安全部隊不認識伊斯蘭國提及的新領袖名字，估計是特別用於戰爭的化名。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是大致天晴和干燥。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讲去整定系要做我嘅仔嘅，我真系对佢视如己出。我第一次见到佢嗰时，佢系冲紧凉。都幾可愛，咁就直至再見佢嘅第二次咧，佢嗌我一聲媽媽嗰下咧，我突然間嗰啲血真係喺腳板衝上腦，咁嗰下我就覺得我要抱佢翻屋企。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早上11:00。 嗨，大家好，我係張慧儀，安哥同學會。 我孫圈同一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提醒你，買一手樓之前。要看清楚买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你又知不知道住在香港的印尼朋友最喜欢香港什么呢？ 我是 Suryo， 我是印尼人，我住了香港5年，我觉得香港最好的地方是安全，因为这样对小朋友最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00到8:00，有 Barbie、Chinsa、施培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7:07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啦，仲有 O 都喺度，早晨啊 O， 系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Happy Friday 啊，唔知琴晚大家有冇玩得好尽兴啊？咁啊，如果系请假制做一个 long weekend 嘅话咧，恭喜你啊！咁如果你系喂要翻工，咁啊，差唔多时间起身啦吓，咁啊，食个早餐，等自己精神一啲啦，咁啊。即系唔好用挨呢个字啦，顶埋礼拜五佢啦，咁啊礼拜六日咧就会出现噶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喂朝头早都唔系好醒，咁不如做下运动啊，咁啊早几日咧就讲咗啦，话跑步啊，一啲要做嘅一啲热身啦、啊，同埋拉筋啊吓。咁啊今日翻嚟之前咧喺公园仔啊，都见到有啲朋友咧啊呢一样嘢， 公园仔下低窝打路广播道路口嗰、那个 系啦，咁啊喺嗰个路口嗰度咧都见到有啲朋友咧。做呢一个运动，呢个运动好耐冇见到人做 喎。 旧时喺学校咧就成日见到啲学生咧要学啊，要练习啊咁样嘅。咁啊依家咧可能喺啲拳馆嗰度咧，反而大家就做得多啲。呢个就系跳绳啦，呢个运动咁啊。小白识唔识跳绳啊？ 跳绳我咧，我识跳绳啦。普通嗰只跳绳咧，我真系识嘅。 系 咁啊，但系咧你要我交叉啦。同埋其實我啱啱上兩三個月咧，我真係拎翻條繩出嚟跳。 係 咁跳嘅時候咧，我發覺第一真係冇以前跳得咁好。好啦，第二我就發覺咧， 如果你跳到跳一下又揈三下嗰啲咧， 系 哇嗰、那个体能咧、那个要求，以前都冇觉得咁高啊， 咁喘 气系咪？而家觉得咧，哇真系都要。都要几练下先至做得到、啊嗯。 小白，你头先讲嗰啲花式跳绳咧，我都唔识。 你知唔知我有以前咧，我有跟过嗰啲唔系 跳绳队， 跳绳队同佢哋做访问，咁啊同佢哋上过一两堂咧。哇！真系同佢哋一齐玩咧，发觉佢哋嗰啲咁嘅技巧、不愧为世界冠军， 好厉害啊！ 哇！佢哋直头可以攞住条绳喺地下嗰度咧，喺地下嗰度贴住个地下度转咧，跟住个人咧就个屎忽咧，唔系对唔住啊，系个 pat pat 咧，系咁样弹下弹下弹下弹下，哇！真系好犀利啊！佢哋 系啊，所以咧跳绳咧系几好嘅一个运动啦，同埋最有效率啊，被誉为最有效率嘅减脂嘅一个运动嚟嘅， 好、高超啊！呢、這个 系啦，咁跳绳又分自己一个跳啦，双人跳。啦，头先小白讲嗰啲花式跳啦，又有咧呢个跳大绳啦咁样。啊，细个都几中意玩跳大绳。 我以前叫佢做揈大绳啊。 跳大绳咧就无论跳嗰个人啦、入绳嘅时间啦，以至咧揈绳嗰个人咧都好考技巧。 系啊系啊，又讲默契咧，系咪先？ 系啊，所以几好啊吓，咁啊同大家讲多啲咧跳绳嘅好处啦。嗱跳绳嘅动作咧虽然系好少。而且咧，佢只係喺平地嗰度就可以進行到啦、但係係一樣啦，不論男女老幼咧，都適合做嘅運動嚟嘅。咁啊，其實咧跳繩咧都有啲訓練嘅、咁有啲 training 嘅內容啊、可以一分鐘咧一開始跳十下啦，咁可以一分鐘咧跳好似頭先小白咁樣講啊，跳一百下咁啊，可以跳幾快咧就跳幾快，咁啊由自己決定嘅。而且咧，跳繩嚟講啦，根據科學嘅估計。系咧，三十分钟咧就可以啊，消耗咗咧四百卡路里嘅热量噶啦，四百卡嘅热量啊，相对于慢跑六十分钟咧就高效好多， 会快好多咁、 系快半个钟、 啊。同埋咧，跳绳啲人嗰啲身形咧 系 好纤细， 系啊， 因为佢用晒全身啊嘛，系咪先？ 几好噶，所以咧你见好多泰拳练习泰拳嘅选手啦，尤其是拳手咧，都选择咗跳绳咧去 burn fat 啦，同埋去水啦。 我细个睇 Rambo 咧，佢都系咁跳绳 嘅。系啊，令到自己咧钢条型嘅身形咧都会出咗嚟。咁啊，跳绳仲有啲好处嘅，可以增强呢个心肺功能啊。咁啊，大家知道咧，跳绳咧系一样带氧嘅运动嚟嘅，长期嘅练习咧可以增强咧心肺功能啦，心肺功能咧提升咧就俾你咧。做第二啲運動嘅時候咧，更加高效啦。有啲朋友就話：喂，我練跑就練跑啦，咁即係做咩要做其他嘢啫？咁樣咁，但係跳繩咧係可以幫到大家練跑嘅。咁頭先都講啦，跳繩又可以幫到大家喺擂台上邊去做一啲拳擊嘅比賽啦。咁樣 拳擊手一定跳繩㗎。 係啦，咁其實咧有啲足球嘅運動員咧都會跳繩嘅，係都會跳繩嘅，因為唔知係咪可以加強爆嗰個衝刺力咧、有陣時尤其是踢逆風嗰啲朋友，譬如大家見到喂舊時奥运年代，哇！奥运未，奥运仔好快嘅，咁样系嘛？咁啊，仲有骆宾啦，咁骆宾又系啦，有佢嘅轨迹啊，又推两步就可以射，但系佢推嗰两步系突然间可以由零至一百爆发得好劲噶嘛？ 而家有只新嘅交波方式噶嘛？ 系点啊？ 交俾五秒钟之后嘅自己，你记唔记得？ 交俾五秒钟之后自己，即系传完之后自己再跑系嘛？ 一踢踢到个波喺前面，就系交俾五秒钟之后嘅自己。 咁啊，呢个都系靠爆发力啦。咁样好啦，讲多一个咧跳绳嘅好处出嚟啦。咁啊，跳绳除咗可以训练咧下半身嘅肌肉啊，同埋心肺功能咧，仲可以叫做咧提高自己弹跳嘅能力嘅。咁啊，呢个对于篮球运动员啦、田径运动员咧都可以有帮助嘅。不过咧跳绳嘅姿势咧要正确嘅，如果唔系咧，跳跳下咧就有机会拗柴啦，有机会扭亲啦，有机会发到自己啦，咁呢啲都会有机会发生嘅。你千祈唔好睇少咗一条绳就话，跳绳啫嘛，一条绳能把我怎么样咁，但系跳绳都系大家都会有机会受伤嘅，所以最真系要做啲 warm up 啦。 系跳绳咧，真系欧讲得啱啊，即系唔好睇少系一条绳啊。第一跳绳嘅时候就唔好立乱行过去啦，有啲跳绳嘅高手咧，佢真系跳发发发发发发发发，真系发发声发出声嘅。好啦，咁但系跳绳咧，有阵时候觉得咧，要讲究嘅咧，都系嗰一条绳，因为嗰条绳咧，我细个时候成日玩咧，如果 系 太轻咧，其实跳唔到嘅， 太轻跳， 太过重咧， 只手又攰， 系啦，只手又好攰，所以跳绳咧应该系即系都系老土啲嗰句，你试下问一下啲。 專家，問下專業人士，或者睇下佢哋有冇啲好嘅繩咧，去到介紹。咁你去嗰啲即係再專業啲嘅運動鋪咧，去揾下嗰啲繩，因為繩咧你買啱咧，你發覺你跳得好咧。啊！你個信心就翻嚟噶啦，你個信心翻嚟係點啊？即係你越跳越有喎，咁就代表咩咧？你可以越跳越多，個人啊好快脆就可以燒曬啲脂， 咁就啱啦。 咁啊可以成日打邊爐啊嘛。 老土講一句啦，工欲善其事啊，必先利其器咧。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今日我哋系 Didi， 早晨 Didi， 早晨，系点啊？交通嘅情况，琴日叫做都应该和平啦，十一点都冇乜交通啦，系嘛？ 系啊，呢个啦，周围都封晒路， 系啊，啲站都唔开咁，应该今日好畅顺 啊。系啊，今日暂时啊，希望 happy 啦，我都咁啊。讲翻港铁先啦，咁啊，其实原先咧之前一路都咁行噶啦，港铁各线啊，机场快线之外咧，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提早喺晚上嘅十一点钟结束啦。咁机场快线咧。晚上十一点起至到尾班车，只是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回服务，中间就不会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在晚上的十点钟就暂停，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正常的截止时间都是航班起飞前九十分钟。而这么多条隧道都是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机楼，而路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嘅。 嗯，唔该晒 Didi 啊！一睇 Didi 嘅身形就知道佢以前系成日跳绳，即系又高啦，又溜瘦啦，系咪先？一定 跳 系啦，符合晒跳绳嗰啲即系。 但可能唔系啊，可能系遗传同埋天生嘅。 都有遗传同天生。不过我哋嗰阵时细个，四五年级、九四十岁有咩玩啊？边有手机嗰啲嘢啊？都系跳下飞机啊，跳下绳嘅啫。 哦，系啦，跳绳啊，仲要一路跳住飞机嚟，一路跳埋绳， 咁就冇咁高难度。 冇咁高难度， 跳飞机要单脚跳噶嘛？ 唔系啊，我哋细个嗰时好中意攞啲一粒粒嗰啲嘢咁抌落去一字咁啊跳一 豆袋啊，豆袋啊嗰啲 唔系豆袋，抌落去，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学校咧。誒嗰啲叫做我都唔記得學校嗰啲叫做咩添？操場，唉，操場有飛機嗰啲，畫曬喺度噶嘛， 即係可能 跳飛機啊嗰啲，真係 類似機鏈咁樣抌落去起機啊咁樣跳， 唔識點樣形容啊，單腳跳咁樣咯， 幾得意啊嚇呢啲， 所以跳到咁高咯，跳繩啊高啊嘛，係咪先？ 我都有跳喎，都跳到越矮，都話因人而異啦， 咁啊係，明 白啦，因人而異啦， 基因啦嚇，好啦，唔該曬 Didi 啦， 唔該曬 Didi。天气方面就找阿彭爷爷出场。 彭爷啊， 早晨，彭爷爷。 早晨，小伯，早晨啊！哦， 你好啊！ 跳绳咁开心啊！ 系啊，咁系啦。你有冇以前有冇跳绳啊，彭爷爷？ 有啊，都系小学嘅时候咯。但系我哋小学跳绳咧，同你讲嗰啲跳绳咧唔同质地喎。我跳橡筋绳嘅，以前翻学校。 系喎，有橡筋绳，我细个又帮我家姐织噶，织过橡筋绳噶。 系啊，即系串埋啲橡筋绳合橡筋串埋，就变咗一条橡筋绳咧。咁啊，翻学校就朝头早起，即系未上堂嘅时候，就喺操场嗰度就玩噶啦，男仔女仔一齐玩，好劲嘅。以前玩跳绳跳得好高噶，系咁斗噶，大家一齐。 哎呀，好耐冇玩啦，我哋搵日一齐玩下啦，彭爷爷。 你傻啊！死我啊！你估我而家系几岁啊？多谢啊！哦，你大铺啊你！我睇你仔玩就得，差唔多。 系好，我哋睇佢玩下。 系不过今日都系适合做天适合做运动嘅天气嘛，彭爷。 梗系啦，哇！出边好好风喎、 啊。系。 系啊，不过啱啱呢个位咧，即系我喺度谂下啊，你会唔会听到啲风声咧？ 有啊有，我一路都听紧风声啊， 听到啊，一路都 系啊，一路听紧啊， 系啦，嗱，今朝早咧真系好好啦，啊，出边咧就而家七点零钟咧，虽然个天咧就光晒啦，太阳又撑住咁样走出嚟啊，因为今朝啊。啲雲咧咁啱啊，遮唔到個太陽啊，咁所以咧出面咧雖然係咁樣的環境咧，都唔覺得話好熱啊，都係好舒服、好乾爽啊、好清涼咁樣啊，就是、因為有咁大陣風咧，係咁一路咧一路行就一路咧吹埋嚟，咁啊涼風送爽咁啊，真係好正下嘅。咁啊睇下個天色咧，其實都叫做都七成滿意㗎啦，咁啊除咗話係藍天白雲之外咧，咁啊爭在嗰三成咧唔係咁靚仔，就因為有一陣 煙霞薄霧咁啦，冚住曬咁，不過又未至於話好個密度好高啊，嗰陣煙霞好濃啊，搞到你嘅視線咧完全睇唔到，咁又未至於嘅。不過硬係有一陣咧，即係蒙蒙地咁樣嘅情況啦。咁啊，睇下晏啲嘅時間咧，會唔會借住呢一陣咁好風咧，吹得散呢啲咁樣嘅污濁嘅空氣啦。 明白晒，好啦，咁啊，彭爷一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吓，我哋转头见， 唔该晒。哇，临尾都要整啲风俾你听啊，有个风嘅效果啊， 系啦， 服服服服。 可能佢有讲拜拜嘅，不过大风一阵听唔到。 真系啊，咁啊，彭爷都讲得啱，出边都大风啊，朝头早咧可能着件风褛仔啊，以免着凉啦。 冇错，咁啊，睇下详尽嘅天气预测方面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28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噶。展望下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乾燥，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4%噶，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就4至5嘅中级度嘅水平嘅，咁啊，所以有阵时出边咧都会见到啲烟霞啦，系咪？朝早嘅时间先听听我哋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啊，系啊 ，Bobby 啊，我想问一下你咧，你平时多唔多饮自包饮品噶？ 我都几经常啊，因为咧好多时赶住出门口嘅时候咧，就唯有买定一大扎嘅自包饮品喺度咧，出门口就立一盒就当早餐咯。 系啊，你讲得啱啊，其实咧我啦或者我身边啲人由细到大咧都饮好多自包饮品啦咁样。咁咧香港咧就真系消耗自包饮品嘅数字都几多噶，每年咧都会有成4.3万樽嘅自包饮品盒掉出嚟啦。咁大概有成2800架双层巴士咁重噶呢个量。咁过往咧呢啲自包饮品咧，其实佢哋嗰个构造好复杂啦。你见到有纸啦，跟住打开入边又见到层铝啦、银色嗰阵嘢啦。咁其实入边又有胶啦。咁所以咧，一般嚟讲喺以前咧，其实系处理唔到噶，因为好多机器咧系处理唔到啲咁复杂嘅复合物料噶。咁即系以前就真系要掉去堆填区嘅。不过咧最近咧喺香港咧，佢哋终于有一个归宿啦，因为咧香港咧首间自包饮品盒回收厂咧。就叫做猫方，系啦，个名好得意。喺啱啱咧上个星期，即系大概系本21号，10月21号咧就正式启用。咁预计咧呢个厂房每一日可以处理最多10吨嘅自包饮品盒，大概有2架小巴咁重啦。咁呢每日10吨嘅处理量咧，就预计可以帮香港咧弃置嘅自包饮品盒咧回收循环再造，成为有用嘅纸张去做其他嘅唔同物品咯。 嗯哼，咁但系呢一间厂咧，其实喺边度嚟噶？ 呢一间厂咧喺元朗嘅工业村，咁喺地铁站出咗行15分钟，其实就到噶啦。咁佢哋而家咧，其實就即係當然啦。如果我哋大家想回收，可以將一啲嘅紙包飲品盒攞過去廠房啦。咁但係另外咧，其實佢亦都喺全港咧設立咗好多嘅回收點嘅。咁最主要咧，佢係透過一啲飲品嘅公司啦，同一啲學校合作，咁就夾夾埋埋有75间中小學咧，其實都有幫手去到做一啲嘅自包飲品盒回收嘅。另一方面啦，有慈濟呢個 NGO 啦，不是垃圾站啊，甚至係環保署嗰個綠在區區咧，同埋綠色力量咧，都有一個回收點嘅。咁所以市民咧，如果真係想將呢啲自包飲品盒回收咧，可以將佢送去呢一啲嘅回收點，或者咧可以問一下仔仔女女間學校咧，啊其實係咪回收點嚟嘅咧？咁就託仔仔女女攞翻學校回收都得。不過咧，大家要留意啦。咁咧，我哋講話回收啦，咁大家都應該聽過啲嘢係要乾淨先至可以回收啦。咁今次呢個自包飲品盒咧，其實都一樣嘅。咁原因咧係因為咧，首先係機器咧，佢哋唔可以處理太多雜質。嘅即係太污糟嘅紙包飲品盒啦，咁會影響住佢機器嘅運作。二來咧，就係呢紙包飲品盒咧，如果真係浸，即係俾啲飲品整污糟咗，或者其實可能混埋啲食物嘅顏料咧，其實係會影響再做出嚟嗰啲紙張、嗰啲木張咧嘅質量嘅，甚至可能會滋生細菌噶。咁大家都知道嗱，呢啲再做紙，即係再做紙張，佢哋可能造成文件嗰啲嘅 A4 紙啦，其實亦都有可能咧會做一啲抹手紙或者係廁所入邊嘅設置嘅。咁話你都聽到，如果嗰啲嘢有細菌，就真係唔 OK 啦。 係咯，咁貼身， 大家係啊，大家回收嘅時候就真係咧係要洗乾淨佢，先至可以回收嘅。咁咧佢哋都有教噶，話紙包飲品盒 将佢压扁佢，咁咧就攞咗支音筒同埋攞咗嗰个饮筒嗰个胶袋搣走佢，跟住咧就剪一个角落加水入去，然之后咧就倒咗啲水出嚟，咁咧就最好剪开埋佢风干佢啦，如果唔系就咁洗咗佢都得嘅，咁就最 perfect。 咁我即系第一次听，原来咧都有咁多个步骤去清洁，唔好谂住咧净系喺嗰个小窿嗰度咧倒啲水入去熬下佢，然之后咧又唔知到底冲干净未咁，原来又要剪开啦，又要揿扁啦，又要擎干水先至为之合规格噶。 其实佢哋系研究过咁样洗就最方便，因为你剪一个窿，跟住加水，你可以熬啊嘛。咁揿扁佢咧，最主要都系悭位嘅啫。咁有时屋企可能唔系饮一个就回收一个，咁你揿扁咗佢咧，其实大家都会易收藏啲，咁掉落个袋度都会比较好啲咯。咁另外咧，呢间厂咧，其实佢就可以将呢啲嘅纸包饮品盒啦。佢就會將佢抽咗個紙嘅成分出嚟，咁呢紙咧就會再打成一啲紙張，咁咧呢紙張咧即係漿糊嗰張啦，啲水漿咁樣嘅嘢，咁佢最主要咧其實咧就會送到去越南嘅一個造紙廠度，咁咧就真係加工做一啲文件嘅紙啦，但係咧亦都會再做翻抹手紙同貼紙嘅，咁原來部分咧佢哋而家咧會運翻嚟香港出售，所以咧我哋未來可能一個月之後咧，其實都可以買到本地廢紙。再做出嚟嘅贴纸啦， 咁我都好期待，真系有一日见证到呢一件事嘅发生啊！ 系啊，冇错啊！ 好啦，咁啊，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绿色和平嘅阿 Kate，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啊 ！OK， 好啊，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说许多恋爱，被遇见的很意外，祈求被爱，但求精彩，结果只有痛爱。回看昨天不再，学习长大难免伤害，和谁热吻后来分开，过一。关障碍赛，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想心里暗里翻滚，对你太着紧。忘记某些失意，并未放松，共谁开始？下去泪流不止，爱都总有下次。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着紧。 嗰个嚟自方浩文嘅望啊，我哋香港人都望我哋有一个咧就系干净卫生嘅环境啊，所以有阵时如果能够回收嘅，尽量咧都系处理好佢干净，跟住先至拎佢回收啊。先听一下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太子站831事件发生之后两个月，港铁太子站外和旺角多处昨晚至凌晨有大批市民聚集，有人在站外点香和插上白花，有人就用杂物捉路障。防暴警察在昨晚7:00左右发射多枚催泪弹驱散人群，散去荔枝角道、亚街老街、山东街等。有人在马路和港铁站口烧杂物，消防将火救熄。多轮驱散行动期间，有警员同市民互用粗口对骂，有警员以胡椒喷剂喷向市民的面部，同埋一度将胡椒喷剂指向记者。防暴警员之后离开，在上车撤离之前，突然向在场人士发射催泪弹，有学生记者怀疑被击中，手脚受伤。另外一个着白衫被指是支持警察的男子，同示威者争执之后遭到围殴，头部受伤，由救护员治理。一架私家车被指意图撞人，在场人士追截并破坏私家车，警方之后追截聚集的人，但是不成功。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昨晚戴着不同造型的面具由维园游行到中环兰桂坊。防暴警察在北打街布防，游行人士无法前往兰桂坊，一度和警方对视。在晚上10:00左右，有防暴警察突然从德富道中走道并施放多轮催泪弹，警方一路推进至近西环一带，期间再发射多枚的催泪弹，大批市民之后在百花街聚集，防暴警察戒备，凌晨过后警方驱散，发射布袋弹和海绵弹，在场人士投掷玻璃樽。警方之后在兰桂坊一带要求市民离开，期间有警员和在场市民争执，有警员喷射胡椒喷剂。另外本台一名摄影记者在中环采访期间两度被喷胡椒水，送院治理。港铁宣布，除了机场快线之外，今日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晚上11:00结束。机场快线由晚上11:00起至到尾班车，只是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晚上10:00起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港铁和机管局职员将会在香港站检查乘客的机票和旅游证件。日本冲绳警方继续调查那霸市世界文化遗产首里城导致严重损毁的大火。调查人员相信首里城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时分起火。警方和消防说，正殿北侧的一个感应器曾经侦测到有事故发生，发出警报。一个保安员赶往正殿，发现大门关闭。保安员其后打开门锁，发现殿内已经烟雾弥漫。主办单位原定是上个月27号至到今个月3号在首里城举行首里城祭，重现琉球王国的传统仪式。部分的演出项目在大火之前正是进行会场布置。星期三晚有工人搭建舞台和照明灯，直至星期四凌晨时分才收工。大火和工程是不是有关，将会是当局其中一个调查方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石门回旋处去大老山隧道公路方向，近住碧桃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亚公角街啦。 去翻石门回旋处方向咧就挤塞噶，龙尾喺沙田医院噶。重复多次啦，石门回旋处去大老山隧道公路方向，近住碧桃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亚公角街啦。去翻石门回旋处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着顺利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腾龙台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兆康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7:37啊，咁啊，出边24度嘅气温，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继续有白元浩啦，同埋阿欧喺度。 系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逢星期五咧，你同埋阿黄耀祖，仲有咧何家露阿 Lu 咧，都会有一个咧， 叫阿 Lu 做何家露 啊。系啊，咁全名啊叫何家露嘛。 哦，好好好， 系阿 Lu， 好少嗌佢何家露。 唔系咁见你有白元浩，佢又何家露啊，黄耀祖咁样，大家都讲开全名咁啊，讲埋咯。咁啊，三位嘅同事咧都会合力炮制咗呢一个咧晨光即安。第一线嘅，咁今日咧就讲下，喂，如果有啲行业咧要成日企喺度啊，譬如你做销售员啦，或者做一啲服务性行业，譬如你做酒楼啊咁样，咁即系企嘅时间都几多吓，咁啊点样可以咧令到自己咧嘅筋腱啊，以至咧腰部咧都可以舒缓一下咧？ 特别系女士最紧要，最紧要点解咧？因为佢哋成日着高踭鞋 啊，呢个都系紧要。即刻听下一啲即安健嘅贴士。小贴士先，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即安第一线。 哎呀，又痛啊！ 喂，咩事啊 ，Loo？ 嗱，你坐低先，整亲边度啊？定系撞亲啊？ 我唔系整亲啊， 冇整亲，咁你又话好痛嘅？ 嗯，我着咗对新鞋，跨脚啊！ 哇，你对鞋仲要系斗零踭嚟㗎喎，两寸咁高， 呢啲咧咪叫爱靓唔爱命咯。嗱，贴块胶布，换对平底鞋先啦。我攞胶布俾你啊吓。 咦，阿 Lu， 你冇事啊嘛？ 白经理，我冇事。 阿 Lu， 你明知道呢个星期啊要去摆 booth， 你仲日日着住啲高踭鞋咁鬼高，咪斩自己辛苦。应该啊着对适合同埋有承托力嘅鞋啊嘛。 白经理啊，啲人贪靓咧系咁噶啦。 咁点先叫做适合嘅鞋呢？ 适合嘅鞋咧系要保持到足部嘅形状啦，同埋要能够承托足弓噶。鞋入边咧就需要有足够嘅空间俾脚趾去活动，入边嘅鞋尖啊仲应该要有吸震嘅功能添。同埋鞋踭咧唔可以过高噶，亦都唔可以超过五厘米或者两寸。好似你呢对高踭鞋咧，就真系唔系太适合出嚟要进行长时间站立嘅工作啦。 阿祖啊，讲得啱啦。除此之外咧，如果有需要啊，可以加对适当嘅鞋垫或者咧就系足跟垫，咁啊都可以咧就系改善啊足弓承托同埋足部各个关节嘅结构，有效舒缓疲劳噶。 咁我拎定对波鞋翻嚟先，着高踭鞋行咧实痛死我啊！ 阿 Lu， 我又留意到，可能系你对鞋嘅关系。当你企喺度嘅时候，你个姿势好似唔系几好啊。 点样唔好啊？ 你嘅背部唔可以挺直咯，你咁样会令到腰椎过度弯曲，承受好大负担，好易腰酸背痛噶。 系咩？我又冇留意、啊。可能呢排我食多咗，个人重咗啦，搞到企得唔系太好啦。 如果过重或者体重突然上升，都会令到足部所承受嘅压力增加噶。所以体重嘅控制都系好重要噶。 诶，阿 Lu 啊，除咗咧刮损咗脚之外咧，你仲有冇觉得咧对脚好酸痛咧？ 有啊，尤其是咧行或者企咗一段长嘅时间之后咧，会觉得特别酸痛啊。 梗系会啦，一啲活动受限制嘅站立工作会较容易导致出现肌肉疼痛、疲劳以及咧就系脚部受压嘅情况噶。长时间要企喺度做嘢，仲会容易令到下肢血液回流唔畅顺，有机会导致静脉曲张，亦都会令到我哋足底长期受压，更加有机会患上足底筋膜炎噶。 我只系长时间企咗几日就搞成咁，咁嗰啲日日都要企嘅人，好似教师啊、售货员、侍应嗰啲，咪好辛苦咯。 所以啊，我哋真系要更加注意站立嘅姿势嘅，记住保持住背部挺直。咁样咧就可以保持住双脚嘅肌肉同埋关节嘅强壮啦。 同埋我哋个 booth 咧都有攞到啲凳噶，企得耐应该咧就要坐低休息一下。啊，企大约咧就系两至到三个钟之后，就应该分配十至到十五分钟坐低休息。啊，另外啊，仲要定时做伸展运动噶，拉下筋啊，等啲关节灵活啲，就可以减低关节受伤嘅机会啦。亦都可以改善埋肌肉嘅柔软度，减低肌肉拉伤嘅可能啊。 嗱，我知噶，我知噶。多啲做伸展嘅运动，仲可以咧促进埋肌肉嘅血液循环添，舒缓翻咧筋肌疲劳嘅状态，同埋活化神经肌肉传导作用，加强身体嘅活动嘅反应啊嘛。 啊，早有留意到、哦，做伸展运动嘅时候咧，伸展嘅肌肉有轻微拉扯嘅感觉，其实就得噶啦，千祈唔好用力过度啊！ 啊，我都醒起有一个方法咧，可以消除脚部疲劳嘅。 咦，咁系乜嘢啊？ 温冷足浴。即是轮流用热水和冷水浸脚，重复两三次，然后就做啲脚部按摩，令到肌肉松弛。诶，讲起咧，我都想即刻浸脚啊！你话咧可以边浸脚边做嘢，咁几好咧？ 呢度咧系 office， 你估你喺屋企咩？最多咁啦，见你对脚损晒，今日唔使你同我出去摆 booth 啦。阿祖，你同我去啦。 OK， 完全冇问题啊！诶，不如咧，我哋拎埋嗰张咧防疲劳垫出去啊！佢咧有吸震嘅功能噶，企喺上面咧可以减轻到脚部所承受嘅压力，企耐啲都唔会攰啊嘛。 啊，好聪明、哦。咁阿 Lu， 你好好留喺 office， 俾对脚唞下啦。记住定时做下伸展运动啊。 收到，多谢白经理，唔该晒阿祖。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啊，头先听阿白经理讲，佢哋有啲防疲劳垫， 系啊，几好啊吓， 哦，都几得意嘅呢个世界。 上网搜寻下，究竟呢啲系帮到手啊？ 系啦系啦，大家试下自己唔同方法啦吓， 都真系要试下。头先咧，一开节目嘅时候就讲跳绳啦，咁啊，小白都有讲，喂。 阿洛舒华新力加咧、啊、都跳绳嘅。 我头先讲嘅 Rambo， 系 Rambo， 系 Rambo， 差唔多啦。史泰龙同埋 Terminator， 史泰龙同埋阿洛舒华新力加成日都做戏嘅。依家佢哋两个成日都一齐合力演出一啲作品嘅。咁啊，两个有大只佬走埋一齐。 阿洛舒华新力加就惨啦， 做咩？ 因为佢即系美国大火咧、嗯，其实佢都系要撤离嘅。 系啊， 佢屋企都真系系阴公嘅阴公。 系，不过唔知大家见到阿洛舒华新力加有冇即刻觉得？喂，你可唔可以幫到手啊？請唔拯救到我？因為喺個電影角色入面，佢係通常有啲拯救者嚟噶嘛，係咪？ 以前我睇過佢有套戲咧，叫《聖誕老豆》啊， 係 啊，係啊，即係嗰度 都 係笑片嚟嘅， 但係都係拯救全家咁樣啦。 佢係拯救個細路仔嘅玩具， 係啦， 係啦，即係你諗下一個平時我哋諗住大隻佬嘅，但係佢突然間做咗一個爸爸嘅角色，然後仲 有童心啊， 諗辦法 係 啦， 咁樣 去到佢唔係換片，佢淨係爭嗰個機械人嘅公仔俾個仔，咁啊其實你。见到佢行出嚟啊，佢你个样子都已经想笑啦。 系啊，系几得意嘅。咁啊，阿乐又有新嘅气象啦。咁、啊、未来战士啊，再度咧同呢个连达咸美顿咧相隔28年啊，再合作啦。 佢同史泰龙都拍唔完呢啲 Rambo 啊， 系史泰龙啊拍 Rambo， 第几滴血啊？啲血流极都流唔晒啊！永远都有血流啊， 输血噶嘛可以。 第一滴血开始不断流血咁啊。未来战士就由现代过去再返返去未来都系继续系阿洛舒华新力加。咁啊讲下佢啲飲食習慣俾大家听下先啦，几得意嘅。其实即系大家都知道，喂阿洛舒华新力加点解可以喂咁大隻㗎咁样。其实呢你知唔知阿洛舒华新力加依家几多岁？ 佢而家60几七十啊。 72岁啦。 哇 72岁仲可以心口像卜卜啊！真系要用呢四个字啊， 特技嚟噶系嘛？ 老而嚟坚， 系咪特技嚟噶？ 唔系啊，真噶！原来咧，佢接受呢、這个男士杂志访问嘅时候咧，就自爆咧过往嘅运动量咧太大，所以饮食方面咧好随便嘅，即系意思咧都可以怼汉堡包啊，怼薯条啊，怼奶昔咁样咯。 哦 咁但系依家咧，隨住隨年漸長咧，就真係反而運動量咧減少咗啲。但唔緊要，啊食嘢方面又調節啲啦。佢近年咧就多食咗呢一個叫燕麥片啦、蔬菜啦，同埋水果嘅，甚至咧係一啲叫植物肉類啊。嗱、我唔知咩叫植物肉類。 植物肉類咧，即係其實係抽取植物入邊嘅蛋白質， 係 啦，然後咧就將佢做成咗加啲味道喺入邊，造成一啲口感咬落去咧， 好似肉嘅， 同係啦，好似肉嘅。咁嗰啲植物肉，例如其實香港都有嘅，有啲地方專係食植物肉嘅，譬如漢堡包、植物肉嘅扒咁樣嘅， 即係類似係俾啲素食者咁。係 啦，冇錯，素食者咁樣係啦。 咁啊，有冇興趣知道咧？70几岁嘅阿洛舒華辛力加每日係點樣做運動同埋做啲咩運動嘅咧？哇！如果 跳繩唔通佢真係， 如果我哋72岁都好似阿洛舒華辛力加咁大隻， 我72岁我仲跳到繩啊！我都唔知讲咩开心到，唔知讲咩好啊！ 咁 fit， 仲可以，仲可以拍 Terminator， 系咯， 哇！真系 如果，唉，算啦，嗰啲唔好讲啦，我衰嘢嚟。 唔好讲如果，唔好讲如果，可能真系得咧， 可能真系得咧，系啦。 运动方面咧，阿洛舒华辛力加咧，近年啊就习惯咧朝头早做 gym， 即系依家意思系翻工之前啦，大家可以抽到啲时间，譬如头先6、7点嘅时间跳下绳啊。举下铁啊，咁啊，做下啲心肺运动啊。 朝头早举铁都好 heavy 喎， 都唔系，原来朝头早都几多人做 gym 噶。同埋咧，我哋就生活喺直播室嘅时空啦，即系朝头早就揾料啦，做节目啦，播歌啦，咁啊睇报纸啦，咁啊喺个平衡时空入边咧，好多嗰啲朋友仔咧6、7点咧就起身做运动啊，游水啦，即 系 游早水啦，打 golf 啦，好多人朝头早打 golf， 6、7点嘅时候你喺即系石澳啊打波啊西贡啊打波嗰啲地方，好多人打波。 我有时譬如行通宵山咧， 系啊， 朝头早4点几已经见到晨运客，系佢哋开始行山， 系啊系啊， 我真系哇迎面过嚟，哇有班啊长者喺度问佢啊你哋。走定系行啊？啱啱起步啊！ 系啊系啊 系啊！ 我有啲朋友做健身室嘅一啲reception 咁样啦，佢都话咧，其实可能个gym room 咧7点钟咧开门咧，就已经哇好多人啊、！rush hour 嚟啊，7点到8点半咧系属于 gym room 嘅 rush hour， 即系繁忙时间嚟，你估唔到啊！ 而家有啲24小时嗰啲都系即系有生意咯， 系系系咁啊！即系阿洛舒华辛力加朝头早做 gym， 下昼咧就 就踩單車，踩45分鐘單車。嗯、你唔好理佢室內單車好，踩出街好啦。咁夜晚黑咧食完飯再散步，喺醫生嘅建議底下咧，已經咧減少咗好多健身嘅密度啦。咁啊舉重咧亦都降低咗好多咁樣、 嗯。 因為始終可能人大咗咧喺個肌肉嘅 support 嗰度咧，你長期處於咧脹卜卜嘅話咧，其實啲骨未必負荷得到，啲、 嗯、 肌肉可能負荷得到。嗯、你始終就話，即係你70多歲，可能有機會啲骨都會弱啲啦，即係成日聽到骨質疏鬆啦。咁、嗯、你肌肉同埋骨嘅關係就好緊要噶嘛，係咪先？即係你啲骨 support 唔到你肌肉，你肌肉咪會墮咯，或者你其實承受唔到嗰個重量啊嘛，唔係淨係純肌肉咁去做咧，好多嘢都，所以就醫生都建議，喂，阿洛舒華新力卡唔好舉100磅啦。舉住50磅先啦，舉輕啲啦，咁樣 舉20磅都好噶。 難得咧，佢又肯放低、哦，即係意思有陣時咧，有啲朋友都係噶，自己風光過啊，即係衝過。我舊時 我50年前啊，都係跑步冠軍啦。 係啦，我阿洛舒華新力加，我舉啊dumbbell 啊，即係嗰啲叫做啞鈴啊。起碼都100多-200磅起跳啦、 啊！我係阿洛舒華新力加嘛， 隔離啊，見到我啊，舉成10多磅嗰啲輕輕輕嗰啲嘢，笑我咁點算啊？系咪？咁佢真係有呢啲包袱噶，即係佢唔係我哋啊嘛，我哋梗係哇，即係舉個幾廿磅又唉好重啊，手又跛啊斷啊咁樣。喂，嗰個阿洛舒華新力加，如果隔離有個人拍住，哇！你睇下我而家同阿洛舒華新力加做嘢嘛，你睇下佢，哇！佢竟然舉咁輕，唔係嘛咁樣，即係話傳出去，咁點樣 terminator 咧？係咪先？ 所以咪話佢放低咗阿洛個名，然後拎起咗72歲長者個名。 係啊，嗱呢個都係緊要， 呢個緊要啊， 都好想 佢好明白呢一樣嘢咯。 係啊，咁當然。醫生建議啦， 當然啦， 估計專業人士頭段都唔係好接受得到自己要，喂做咩要減磅舉啊舉啦，係咪先啊？雖然咧年過70嘅阿洛舒華新力加咧更加注重自己健康嘅飲食啦，咁但係咧佢都有壞習慣嘅。 嗯， 有咩壞習慣你知唔知啊？ 估到㗎啦，嗰啲 係咪啊？係 咪食煙飲酒㗎嘛？ 係啊，我係好叻喎，咁你都估到佢咧好中意食呢個雪茄， 雪茄 係雪茄 大亨式嗰只。系啦，佢就 知佢食咩啦，我唔识啊。总之报道系咁讲啦，偶然咧就会食一嚿咧啊朱古力嘅蛋糕奖励自己嘅咁样咯， 系好食噶。 系啊，咁原来系咯，佢哋都几得意啊吓，即系呢啲咁嘅生活。咁唔系叫大家学阿洛舒华新力加唔好嘅一面，即系成日食雪卡，系、教大家如果你70多歲或者都步入呢个年纪，你都可以真系跟住佢嘅方法去做 gym 咯。有冇佢咁 fit 就唔知啦。不过持之以恒咧，一定做得到嘅。咁啊，做运动咧唔系做一日、两日、三日啊，咁啊要养成一个习惯都要14日啦。咁啊要养成一个好嘅习惯咧，可能真系要28日先得啊，要 double up 啊吓。 人類的肌肉咧好特別嘅，我哋可以經過不斷嘅練習咧，其實無論歲數係幾大都好咧，我哋嘅肌肉都可以練翻出嚟噶嚇。 第一天將要崩潰的你，就算怎勸亦可慳啖氣，想要死一下沉不住氣，母親會落魄半生淚滿披。第四日心已死看出戲，多痛恨世界從無道理。第八天好轉了，良朋來靠近拍雙臂，心知道在凡塵，嫌棄卻又片刻回味。这一杯常得到，失去亦也算一种福气。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谦卑，尝试放弃跟他坐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温馨，经历了觉悟太少变残缘，人总要试尽百般滋味也算合理。 在世上我靠捉摸心理赚到几倍，你多么豪气，一瞬间只要沉不住气，作到住不了一生极痛悲，生与死仿似无常天气，当抉择永远全由自己，乐与悲不别离，云雾里任意飞，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是试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暂时谦卑，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运气，不用怕每日记紧争一口气，挫败当作试炼那用逃避，演好这出戏，放任竭力去敞开每个心扉，哪怕难胜大气，自建立新天地，放纵去做你。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试试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暂时谦卑，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别靠天中可以成大器，失落到过28天终止伤悲，重新振作又见好天气，再放任飞，何时学会心透彻明媚，回到起点向天空再飞，能创造传奇。 一首歌，歌曲是梁超峰，超峰的二十八天，时间来到早上7:56。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先同大家咧讲下礼拜六日啊，有啲咩英超先啦、啊。咁啊，焦点赛事咧就阿仙奴对狼队啦。咁啊，阿仙奴依家排第五嘅。咁虽然咧之前联赛杯咧就麻麻地啊吓，咁啊俾利物浦咧就击退咗啦。咁啊，即系射十二码就输咗俾利物浦。不过又真系唔太影响嘅，因为都想阿仙奴嘅专注联赛咧，估计球员都系咁样谂啊吓。咁啊，至于咧第二位嘅曼城咧就对修咸顿，咁啊修咸顿排第18位，应该可以轻松过关咯。咁啊，其他都系一啲中游嘅球队啦，讲紧就系礼拜六啊英超嘅赛程啊。咁啊，至于礼拜日方面咧，咁啊。水晶宫啊对李斯特城啦，爱华顿啊对热刺啊吓，咁啊呢啲都系要睇嘅比赛嚟嘅，咁啊即系英超就系咁睇啦，咁但系即系都睇翻啦，好多唔同嘅球评啊吓，咁都有讲咧喺西甲咧踢波嘅母女啊母球王啊呢、這个中国嘅前锋咧母女上季咧就加盟咗咧西甲嘅爱斯宾奴之后咧表现唔错，兼且咧经常咧就协助球队咧有呢个士哥啦，即系有入波啦。不过咧，今季咧演出咧有少少跌镬啊吓，新帅咧马恩咧早前上任之后咧，母女啊更加咧被打入冷宫，哎呀咁啊冇得出场咁啊！喺之前咧，西甲嘅快车咧，爱斯宾奴嘅作客咧，不尔包咧就吞咗人哋三蛋咁啊！母女今场咧最后20分钟入场，点知咧次单刀嘅机会咧，竟然连波都控唔稳啊吓咁啊！唔知系咪咧？喂，出场嘅机会太少啊，有阵时咧都对于球赛嘅感觉咧。就叫做放轻一啲啦，咁啊令到自己咧上到场嘅时候咧都麻麻地啊，唔系好踢到好嘅成绩出嚟啦。咁啊，至于咧NBA 方面咧，琴日啊，哇呢、這个咖喱仔啊，讲完咧佢有比赛啦，哇咬亲只手， 哇系，我都想讲下呢、這个，佢系啊，佢咬到咧直头系有啲骨头断裂嘅关 系 啦， 系啊系啊， 哇嚟紧都唔知几时先复出， 系啊，所以成队咧即系 Warriors 啊， 沉晒，肯定沉晒， 勇士队咧真系屋漏兼逢连夜雨，有阵时球队就 系 咁噶啦。 本身人脚都已经系冇上年咁好噶啦，系咪先？咁但系而家仲要你咪个主力咧都咁样受伤法嘅话咧，咁啊仲要 队波又输埋， 系啊， 咁啊就成绩又唔知几多年之中系最差嘅， 系啊， 有冇办法解决下咧吓？ 系啊，真系要谂谂计仔啊吓，个卡尔教练。咁啊，最后讲埋呢一则嘅资讯啦，因为时间都差唔多。咁啊，即系喺今日啦，11:55夜晚黑啊，咁啊呢个 F1 咁啊又有得睇啦吓，咁啊电视机都有得直播嘅，咁啊有啲收费电视嘅台咧就可以睇到啦。咁啊睇下呢个黑帝。咸美顿啊，可唔可以咧？追赶到咧呢个叫做舒密加嘅纪录啊？呢个都系好紧要嘅一件事嚟嘅。咁啊，同大家咧睇埋天气啦。依家气温24度啊，相对湿度咧72%啊。咁啊，听实啦，晨光第一线转个头，再同大家见面啦。 接受。日本冲绳警方继续调查那霸市世界文化遗产首里城导致严重损毁的大火。调查人员相信首里城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时分起火。警方和消防说正殿北侧的一个感应器曾经侦测到有事故发生，发出警报。一名保安员赶往正殿，发现大门关闭。保安员之后打开门锁，发现殿内已经烟雾弥漫。主办单位原定上个月27号至今个月3号在首里城举行首里城祭，重现琉球王国的传统仪式。部分演出项目在大火之前正是进行会场布置。星期三晚有工人搭建舞台和照明灯，直至星期四凌晨时分才收工。大火和工程是不是有关，将会是当局其中一个调查方向。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08.01，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9，加元1.317，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41，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2,730点，跌19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2美元，卖出1,512.2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只系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咧比较车多啫。咁较早前咧，石门回旋处去大老山隧道公路方向，近住碧桃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一带都仲系车多啦。咁包括埋亚公角街去翻石门回旋处咧，都仲系车多，龙尾就喺渔民新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排到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彩虹村。在新界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一段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18新差有先进的防伪特征，不单只有明显的凹凸手感，还有动感光亮图案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的圈好像在动， 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包麦长青。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安琪。 Hi， 大家好，我是郭俊安。 Hello，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定欣。 Hello， 我是 Jackson 黄嘉怡。 大家好，我是杨怡啊。 大家好，我是罗仲谦。 我是 Madam Low 卢婉欣。 Hi， 我是迪龙。 大家好，我是关心妍。 Hello， 我是谢贤。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心仁。 大家好，我是黄祖蓝。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赵 B、 罗敏庄、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记得。 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点知中国人啊？柬埔寨人都不是病夫。电视节目《功夫传奇四》再闯武林，今集深入柬埔寨，寻找隐世高棉武术传人，拜师修炼斗师拳。另外，仲会学习睇得又打得嘅柬埔寨传统摔跤。星期日晚9:05。港台电视31。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吓，时间咧嚟到朝早嘅8:02啦，8:10噶啦，咁啊，接个更之后咧，依家喺二台直播室当中咧，就有我鹏仔同埋有朱海婷。 早晨，鹏仔，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系啊，接棒啦，我哋 系啊，我哋交一交更先吓，咁啊，唔该晒啊，小白同埋阿 O 啦吓，之前为大家服务咗咁耐啦吓，都成两个钟头嘅，咁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要同大家咧就转一转咧嗰个嘅话题啊，同埋个焦点咧就要睇下啲钱银方面啊，点样搵钱法嘅。不过咧搵钱之前咧，就先嚟同大家咧就报一报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 好 啊，星期五啊， 冇错啦。现时室外气温咧就系24度嘅，咁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系去到28度吓，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未来数日都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 咁啊真系，今朝早上都遇到有一啲嘅风咧，都几起劲下咁样吹嘅吓，咁啊都好清爽嘅感觉吓。现时嘅室外气温头先讲过24度啦，相对湿度咧就系73%嘅。咁啊，至于今天咧，我哋请嚟嘅财经界嘅朋友咧，都系寻日咧已经同我哋咧喺电话度都通过电话，兼且咧都分析过一啲嘅市况啊。咁啊，今朝早咧继续咧都会请嚟呢一位朋友坐镇喺度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好啦，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咧，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 Dicky 嘅，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Hi， 大家好啊。 系啊，咁啊，睇翻个市况方面咧，就寻日咧港股嗰个嘅表现啦，咁啊亦都让大家知道啦，咁啊升咗成239点吓，咁啊收报咧26,906点咁样嘅，咁啊今日咧11月1日啦，踏入11月啦，咁啊都差唔多埋年结咁滞啦，咁个后市嘅情况又会点睇咧吓？隔咗一天啫，会唔会都其实冇乜大变化啦？阿Dicky 嗱，我谂即系都个分别都唔系太大啦，即系如果你话纯粹讲对于港股后市嘅睇法，都维持住嗰样嘢啦，就系话27,300点咧都会系一个比较大嘅阻力。嗱，不过咧就真系日日新鲜嘅，即系金融市场发生嘅事啊吓，即系你话由日前啊，即系联储局嘅议息嘅会议嘅结果。到市場嘅睇法，甚至乎即係香港，譬如話金管局啊、各大銀行嘅應對嘅措施，市場嘅表現，無論拆息啦，無論係講緊利率啦，哇，即係都好多話題啊，當中都咁。當然你話頭先即係都要講翻少少關於外圍，因為喺而家呢一刻咧，就真係即係添上咗一層嘅陰影，就係話對於過去大家都會諗住哇，真係好開心啦，即係可以咧，即係中美嘅即係兩國嘅最高領導人，起碼可以會個面先，咁又唔使自己要刻意去安排，咁啊人哋安排完參加就得噶啦，參加個派對咁樣就可以。 Hello 位過去啦，冇 party 啦， 係啦，冇派，好可惜啦，但係而家咧就冇 party 啦，咁 APEC 就開唔成啦，咁同埋而家咧亦都即係喺市場度都傳嚟好多嘅一啲分析啦，咁當然呢啲其實都係啲所謂嘅即係流言蜚語，都唔知真定假嘅，誰是誰非都好難去判斷，但係起碼喺呢刻咧，市場嘅諗法咧就會覺得，多咗一個障礙啦，即係話唔係淨係雙方唔可以喺亞太經合組織所謂領導人峰會會面咁簡單，而家係講緊咧雙方對於有關嘅一啲嘅所謂首階段嘅協議嘅內容嘅文本咧，都係唔係真係傾得好妥嘅。譬如話對於中方嚟講，恢復買嘅農產品啊，買飛機啊，當然啦，即係波音啦嚇，唔通買 Airbus 咩？咁即係呢啲方面咧，就未話係完全係即係。中方妥協曬，同埋即有一樣嘢係更加中方係關鍵，係而美方又唔會妥協噶嘛，咁肯定就係同華為事件有關嘅一系列嘅因素啦嚇，包括即係美方成日話，我哋咧就係即係中方就係會係喺知識產權嗰度咧就係即係好多問題咁樣，咁而華為引發出嚟嘅事件咧，亦都唔可能話真係買下農產品就可以解決得到，咁所以而家咧呢刻咧又去到一個即係中擺嚟講咧，就係由好樂觀嘅情緒咧又擺翻去中間些少啦，咁呢個都係我過去經常講嘅，大家唔好相信會一面倒解決曬所有嘅貿易嘅糾紛，一面倒咧永遠都係樂觀嘅情緒。咁而家就真係好似我上兩個禮拜咁講，而家嘅中板啱啱慢慢咧就擺翻嚟偏向中間少少嘅位置， 咁 所以喺呢刻就失去咗一個憧憬咯。 要揾方向咯，因為港股睇翻十月累計咧都係上升咗814點，其實都係3% 嘅升幅，相信得幾都會維持啦。就係、是、話上到去27,300都係阻力重重呢個位置啦。好啦，咁啊睇下咯。琴日我哋就喺同一个环节就讲到啦，美国联储局方面咧都系再减息四分一厘啦。咁我哋本地银行啦，咁啊总结一下咧都系有行动嘅。譬如汇丰咁啊减呢个最优惠利率贷款都系0.125厘吓。渣打方面咧同样啦一样嘅。咁啊恒生方面咧都系一模一样。咁至于中银咧，咁佢就下调咧呢一个最优惠嘅贷款利率就至到5厘嘅。咁啊相继嘅银行都跟讲埋。咁啊东亚方面咧，咁而家就系个最优惠利率咧就系调低到去5.25厘啦。咁其实各大行都跟住呢一个美国方面减息啦，咁啊亦都减翻啊调低翻呢个最优惠利率啦。咁对我哋市场，甚至乎近期啦，咁啊随住呢个财政预算案之后啊，个楼市都好似有翻啲嘅生气。咁啊整体影响点睇咧？特 别施政报告吓。 係啊，嗱，咁啊幾樣嘢啦。首先第一就係聯儲局就減息一如預期啦。咁尋日都有講過，就係佢減完息之後咧，市場嘅睇法就變得好古怪，就即係話佢減完咧，竟然會預期下一次會議咧維持嘅機會都唔係好高，加翻上嘅機會仲大。咁當然啦，即係實際上我覺得聯儲局唔會有一個咁即係冇一致性嘅貨幣政策，即係話喺年底你話調翻轉頭，即係去即係反過嚟嚟做咧，個機會又唔係好大。但係而家個市即係咁睇，個原因亦都琴日講過，就係話因為美國嘅經濟數據本來係擔心經濟數據嘛，同埋佢話係未雨綢繆嘛，係前瞻性係減定先噶嘛。咁而家尋日我同我哋都講啦， 下邊 都 話係咪減突 咗啦嘛？而家係咁，即係話經濟你話差喎，預1.6喎，哇！而家1.9% 增長同第二季差唔多喎。咁好啦，咁但係你話對香港影響咧，嗱三大發鈔銀行啦，嗱匯控啦，渣打啦，中銀啦，咁跟住頭先 Heidi 都提到包括恒生啦、東亞啦，咁簡單啲講，全 部咧都跟隨住呢一個動作，就減幅咧就係、是、所謂嘅啱啱就係美國嘅一半，咁就即係話1/8厘啦，0.125%啦。咁啊嗱，幾樣嘢立竿見影嘅。第一，一減完之後咧，存款利率咧就得嗰0.001%啦。咁啊，即係話咧，除非就好多錢喺個銀行個活期存款啊，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基本上就即係冇息啦。咁對於銀行，你話息差收窄會唔會好大咧？咁當然一定會有收窄，因為你個最優惠利率係低咗。咁啊，某啲貸款亦都係同最優惠利率係掛鈎。但係調翻轉，亦都唔使再俾啲全部活期嘅利息啦。咁呢度亦都係即係慳翻啲啦。咁啊，對於佢哋個影響就唔係話真係咁大嘅。咁因為之前其實好多啲銀行咧都相繼喺按揭上嗰個利息啊、優惠啊、咩現金回贈啊，其實都削減咗同加咗息嘅，咁變相咧，其實又唔係話對於佢哋息差咁大影響。咁好啦，咁啊減到而家呢一刻，咁預示住有啲咩事情會發生咧？咁我亦都再講咗個預測先啦。簡單啲講，最優惠利率咧就唔再有任何。就是下調的憧憬的了。第一，美國那邊都會停了，現在這秒鐘。第二，就是過去美國 N 那麼多轉加息，即是將由即是零的至到 0.25 的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曾經一段長的時間加上，其實香港沒有跟的，只是去年第三季跟了一次，而加幅是1%。那即是現在來講呢，香港的最優惠利率呢是還原基本部，就去回去年第三季那陣子。所以呢，在未來，假如就算美國真係有機會再咧係減息，香港都唔會有機會減噶啦。而第二點咧就係話，其實美國都唔會有機會減咯。咁所以簡單啲講，唔好再憧憬會有減息空間啦。喺最優惠利率嘅角度，同埋即係存款利率都已經去到零啦。啊，唔通減到負利率咩？係咪先？咁呢個亦都係唔會再低噶啦，即係低無可低嘅息率嚟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對於你話銀行嚟講咧，那個影響就係咁樣啦，唔會話好大。咁對於你話喂地產股啦，對於樓價咁點啊？直覺上就係起碼個 P 都減咗1%啦，咁但係其實減完1%，咪翻翻舊年第三季咯。而第二就係好多香港嘅即係所謂樓宇按揭嘅貸款，其實唔係跟住個 P 嘅，其實係跟住個 X 嘅，即係H 嘅，因為好多都係 X 按嘅所謂嘅 HIBOR 啦，香港嘅即係銀行同業拆息嘅利率啦。咁當然呢一個息率咧，亦都即係長期嘅趨勢咧，睇嚟咧都會係唔會話有個太大上升壓力，反之而咧落咗去之後咧。亦都唔會再落啦，因為已經減咗啦嘛，亦都唔會再減啦。咁所以咧，即係對於供樓成本，因為嗰個所謂按揭息率嘅上限就同個 P 即係最優惠利率有關啦。咁呢個係有少少感覺上係有啲幫助嘅，即係話感覺上係之前可能削減咗啲所謂嘅按揭嘅優惠，加咗啲啲息，咁而家又減翻。咁即係其實一切都係還原基本部，你就當所有嘢就好似即係時光倒流， 去擺在 舊年係 啦，翻翻轉頭嘅啫，唔係話點樣多咗，唔係點樣著到咗，就只係翻翻轉頭舊年第三季嘅狀態，所以你話對樓市會唔會好大刺激作用？答案係唔會嘅。咁你話加埋施政報告，會唔會令到啲人二手樓容易啲買啊？成交會弱咗啊？上到車啊 ？OK， 咁呢個有可能嘅。第二二手樓嘅幫助係存在嘅，亦都加埋個按揭有少少幫助，但係就未必話會係對啲香港地產股有個好大刺激。咁尋日其實全部都升咗啲㗎啦。咁我諗其實升一日，咁亦都已經反映咗啦。 係咯，同埋你話即係嗰個購買力，如果係釋放翻去二手市場，咁可能真係對於啲本地嘅地產發展股嘅直接影響就唔高，不過亦都提翻就係話啊，嗰啲準備買樓，經常都話要通過銀行壓力測試嘅話咧，就更加要預計埋嗰個供款啊，個供樓嘅能力呢方面嘅預計咯，嚇。 係，冇錯啊 ，Hadi， 因為嗱，即係頭先阿 Hadi 都講咗個重點嘅就係話，而家講緊係幫二手樓嘛，咁其實即係。而家發展商賣一手樓嘛，即係其實佢首先本身都唔係咁直接噶啦。咁而家亦都係即係要睇下就係、是、啊，即係推出咗你話即係施政報告新措施，同埋而家減咗呢所謂1%，會唔會係突然之間啲人係嗰個置業嘅意欲係大好多咧？反而我諗其實啲人譬如話普遍嘅投資者入市嘅意欲咧，其實好取決於對於佢哋未來樓價嘅預期嘅，即係覺得咦有得升有得炒喎，咁啲人就會買，哇仲可能會跌喎，咁其實啲人就會卻步。咁所以其實最後嘅結論咧，我覺得嗰、那個二手樓成交宗數係會有幫助，但係如果計埋一手嘅話咧。 嗰個增幅咧就唔會話真係咁多，因為亦都有啲購買力可能回流咗二手嗰度。因為以往點解啲人要焗住買貴都要買一手，所謂買啲賣樓都要買一手咧，就因為房地產發展商佢哋會提供意外嘅優惠令到你上到車嘛。咁但係而家唔使啦嘛。如果而家係第一次買樓嘅，唔係買好貴嘅800萬以下嘅，咁可能呢一啲就已經係喺二手樓嗰度佢哋已經做咗，咁變咗一手樓，尤其是南米樓咧，就一下子個需求會係冰封，就唔會有人買噶啦。咁啊，嚟緊可以睇到嘅，佢哋喺呢啲樓又起翻大少少咯，可能。 又睇下會唔會減價咯？原本嗰啲貨尾。 哦，係啦，係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嗰啲誒納米都好緊要，成個即係一個車位咁大一啲，得罪講句咁嗰啲咧。 農床位嗰啲啊？ 唔係咯，嗰啲農床盤咁你唔減價，唔會有人買咯，就係咁簡單。 咁啊，同埋咧，呢一個嘅措施其實又係針對即係用家嘅，即係真係自住嗰啲就唔係即係諗住鼓勵你炒樓嗰啲，咁所以就不能夠係相提並論。咁啊，另外啦，讲下另一种嘅板块咧，呢个真系要注意，因为由今日开始咧，喺内地嘅商用5G 啊，就会正式上场啦嘛，吓，即系可以大家用得到啦。咁啊，预计咧对内地嘅 A 股以至到港股咧，啲相关嘅通讯科技股会唔会即系有一个大大嘅刺激嘅作用咧 ？Dicky 哦。 好咁啊，心理上沖起作用點都會有嘅，咁所以呢亦都即係都唔知係咪呢啲叫做春江水暖鴨先知啦。好似呢即係個股價呢即係由高位回吐咗相當大幅度，跌咗都幾耐下，例如好似 195G 真係直接會諗到嗰間中國鐵塔呢，其實過去嗰兩三個交易日呢亦都由低位呢都真係可以用都幾顯著回升嚟形容㗎啦，即係由低位都彈返唔少㗎啦都。咁當然啦，你話純粹講呢一個即係 5G 嘅網絡嘅應用，咁中國係快嘅。咁但係你話其他啲你話去到即係民用，譬如話去到智能手機個層面，咁我諗都仲要啲時間，因為譬如話啲即係智能手機生產商啊，佢哋都未正式推出呢類產品，但係摩拳擦掌啦，好多間都已經宣布咗計劃，應該都會好快嘅。咁但係個結論就係話，去到即係所謂嘅即係移動網网络营运商的层面，他们可不可以因为这个新的服务是而简单一点说，即是加到很多月费呢？现在看来的趋势是有这个空间，但不会说很多咯。所以我想即是短线你说这个消息会不会令到三大网络营运商啊、铁探啊这些有少少心理上的受惠，而可能会令到股价又做好一点呢？会的，即是好像昨天那些地产股那样，你应酬息是吧，减息，那我就应酬息升一点咯。今天都一样，即是这一路所謂的即係 5G 相關嘅板塊咧，我諗都會有少少提振作用，但係亦都係嗰句，就唔好諗住會係一個好大幅度嘅提振，同埋一個好長期刺激嘅提振。 都係繼續好似音樂耳咁啊，唔同嘅板塊咁啊，彈 係啦，咁又轉下咁樣咯。咁但係今日就真係轉到你呢度，彭仔係揀啱咗嘅。 咁啊啱啦，我哋啊煙花 坐陣啊，俾你 好似煙花咁樣啊，燦爛過後咧，好快嘅啊，又回翻呢個平靜嘅啦嚇。 咁但係都好過完全唔放到煙花， 係一啲喧闹都冇啊！ 花都冇，好闷啊！ 喂，你系正统嗰种政府放定系你自己喺度海滩手揸嗰啲烟花吓？ 我梗系睇政府放啦， 睇官方嗰啲。 系啊系啊，好嘅。咁啊，正话我哋提过一啲股份啊 ，Dicky 有冇持有咧？ 本人冇持有嘅。 系 好，唔该晒 Dicky， 唔该晒 Dicky。咁我哋 愉快 Happy Friday， 大家咁话，我哋下个礼拜先再通话啦。多谢你， 拜拜，拜 拜。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二台通识六十秒， 家姐，我想找工做，又想学多啲嘢，有冇方法啊？ 当然有啦，你可以参加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呢一个计划专门系帮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年青人接受培训同埋揾工噶。 咁上完计划举办嘅培训课程，系咪会帮到我揾工噶？ 计划会同雇主同埋服务机构通力合作，会开办唔同行业度身订造嘅培训暨就业项目。服务机构会配合雇主嘅需要，设计职前培训课程。完成了相关的培训之后，表现良好的学员就可以开始接受为期6至12个月的在职培训，得到持续的培训和就业机会的了。 即是我可以先上培训课程，了解了行业知识，先再开始工作。咦，咁几好，我有兴趣啊！ 咁你可以上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网页了解多啲详情啦。 知道。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今朝就朱海婷有件事要话俾彭爷爷知。 系啊，我就纯粹告诉啫。咁啊，专家我就系特别咧，系 诶， 金 丽萍 啦，阿小伯喺隔篱咧就提供呢、這个。 千祈唔好叫我做专家，好多专家，因为坊间真系系啊， 喺直播间喺直播室当中你系最专家啦。咁、 样方面先， 就讲下行山啊，因为咧真系咧要我哋要即系捉紧啊呢个咁好嘅秋天嘅天气啦。呢、个周末咧都继续要去行山。咁啊，讲下咧，其实咧我哋香港人熟悉嘅，亦都系每年一到啦嚇，啲行山人士嘅盛事咧，就梗係毅行者啊嘛，係咪？咁啊，毅行者其實個路線咧就係啊呢個麥理浩徑嗰一百公里啦， 次次都 係 㗎， 次次都係㗎，係啊，係啊。 咁啊，其實橫跨咗好多段嘅啦，差唔多成十段嘅呢個遠足路線啦。誒，今年都有一個特別值得慶祝嘅日子，因為今年咧就係麥理浩徑嘅四十週年啊， 哇，四十年 啊， 係啊，咁所以咧嗱，我哋就話誒，咁一般人就話咁呢十段啊，你都會有唔同嘅能力就去行唔同嘅路段啦，當然。就是、小白呢类型嘅毅行者就可以征服晒啦。咁、不如讲下咧喺呢个十段路段当中， 我有分一啲系即系体力 应 付得到嘅、 啊，有啲短啲，有啲长啲嘅。 其实佢成段咧，成个路径都系贯穿咗咧八个嘅郊野公园嘅、哦。你谂下，由西贡东、西贡西、马鞍山、狮子山、金山、城门大帽山去到大榄啊嘛。咁我哋有冇话边一段咧系最适合近期啦？如果一家大细去嘅咧， 推介下小白。 如果推介嘅话，可以俾大家由大埔。步道入啦，然后就行呢一个嘅金山啊，城门水塘嗰段路。其实呢段 咧，同马骝打招呼， 同马骝打招呼，系啦，望起上嚟危险嘅，同马骝打招呼，但你唔搞佢，你唔好骚扰啲马骝咧。其实呢段系最轻松嘅一段， 唔好攞超级市场胶袋，佢哋识抢噶， 系啦， 知道。 同埋唔好一路行一路食水果啊吓， 系、哎、危险。 但 系 好多人就话去到第五段嘅狮子山，其实就最靓景咯， 狮子山系最靓，因为同时间咧可以睇到新界啦，同埋九龙啊嘛，系咪？同埋香港。岛嗰边啊嘛， 咁啊周末大家可以挑战一下咧，又或者其实咧未去到呢一个嘅路线，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咧，有乜嘢路线系好啱啲初行者嘅，咁、 哎、 又可以去系啦，同彭仔 train 下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昨晚戴不同造型的面具由维园游行到中环兰桂坊。防暴警察在北打街布防，游行人士无法前往兰桂坊，一度同警方对峙。在晚上十点左右，有防暴警察突然从德富道中走道，并施放多轮催泪弹。警方一路推进至近西环一带，期间再发射多枚催泪弹。大批市民之后在百花街聚集，防暴警察戒备。凌晨过后，警方驱散，发射布袋弹和海绵弹，在场人士投掷玻璃樽。警方之后在兰桂坊一带要求市民离开，期间有警员和在场市民争执，有警员喷射胡椒喷剂。另外，本台一名摄影记者在中环采访期间两度被喷胡椒水送院治理。昨日是太子站831事件发生之后两个月，大批市民在太子和旺角一带聚集。防暴警察在旺角弥敦道和荔枝角道交界的康文阁突然冲向在附近行人路围观的市民，并用警棍打在场人士，包括是长者等。一名协助调停的社工亦都被警棍打中，他头部流血。当时在场的阵地社工陈洪秀要求警员解释和叫救护车，但在场的警员未有理会，只是说有需要的时候伤者可以要求在场的救护员协助。 陈洪秀同另一批警员理论期间，突然有警员近距离用胡椒喷剂射向佢嘅面部，又在场救护员协助清洗。警员期间继续指骂陈洪秀，又形容在场人士系曱甴。前晚有市民在屯門大興行動基地附近聚集，不滿警方未清楚交代區內傳出疑似催淚彈氣味的事件，期間大批防暴警員進入兆軒苑日升閣大樓的大堂。警方說在前晚的行動中共拘捕45男14女，年齡介乎13至42歲，涉嫌非法集結、違反禁止蒙面規例、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等。另外，兆軒苑昨晚召開居民大會，有居民觀看閉路電視片段之後，質疑保安沒有要求進入大堂的防暴警察出示委任證。屋苑經理認為保安員已經做到職責，又說前晚兩名的保安分別是臨時工和新上任，不懂得應對有關的場面。物業管理公司已經去信譴責警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正在物色一个新场地，等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首阶段贸易协议，很快会有公布。特朗普又说，中国不是美方的问题，令美国处于竞争劣势的美国处的联储局才是问题所在。他说美国的利率应该低于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水平，又说外界对联储局和主席鲍威尔非常失望。聯儲局早前宣布今年第三次減息，影響議息決定的因素包括是防範特朗普政府和中國的貿易戰為經濟帶來的風險。貿易戰已經損害製造業，亦都令到企業投資下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08.03， 瑞士法郎 0.987， 澳元 0.689， 加元 1.317， 新西兰元 0.641， 人民币 7.041， 英镑对美元 1.294， 欧元对美元 1.11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2,735 点，跌1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11.93 美元，卖出1,512.2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啦，九龙入口咧就比较挤塞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泽安村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日泽安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前少少近住彩虹村对出一段咧都系繁忙噶。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由于近住理工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三线过海车龙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御龙居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新界方面啦，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一段咧就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嘅。咁啱啱收到一宗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一带开始挤塞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 近住九龙面粉厂嘅快线有意外啦，咁而家一带咧就开始挤塞。咁较早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咁啊啱啱清场啊，红隧九龙入口嘅意外咧就啱啱清场，咁都系车龙有待消散啦。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车龙就喺亚皆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咯，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咁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大埔道支路啦，去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泽安村一段咧就繁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由2020年1月起，在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下，不只有高龄津贴，还会包括长者生活津贴。申请只需要填妥表格，寄去社会福利署等约见就得。移居了广东或福建的长者，在2020年12月31号或之前申请，就不用先回香港住满一年。查询请打3105-3266。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重点，晨光新闻焦点。早晨，时间嚟到早上的8:39啦吓，你听紧嘅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节目啦。咁啊喺呢一节嘅时间咧，有我彭仔再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咧，系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日咧，就苹果日报嘅内页港文咧，就讲到话呢个律政司咧成功向啊高等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啦，咁就禁止任何人咧。在呢个连登或者系 Telegram 咧，系等等嘅网络平台，系发布任何咧系鼓励或煽动他人威胁使用暴力，从而咧非法对他人身体或财物造成损害嘅言论。呢、这个禁令有效期咧会去到今个月嘅15号嘅，啊，今日11月1号啦。咁有大律师咧就质疑咧禁令内容就太阔啦。限制言论自由，批评政府再次以法律手段去解决政治问题，直言政府申请禁令的频密程度已经达到很癫的级数，并且指曲线言论，例如有时会用这些字眼，譬如说装修蓝铺、蓝色的蓝、打曱甴等等都是受禁令规管，但就认为控方难以证明发布者的意图咁讲嘅。 呢一次申请咧系由律政司以公众利益守护者嘅身份提出，咁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莫俊杰警司亦都有到庭嘅，咁并且咧坐喺呢个律师席上咁讲嘅。咁而呢一个嘅情况咧，就对于喺网络上边嘅人士嚟讲咧，有啲咩反应咧？咁就喺呢个连登讨论区啊，同埋呢个 Telegram 嗰啲嘅留言同埋评论方面，有冇啲乜嘢嘅反应咧？咁啊，呢个苹果日报嘅港文有讲到就话咧，禁制令颁布之后啊，网民都视若无睹，甚至咧即时以身试法咁讲添，就话 Telegram 频道以及系呢个连登讨论区咧，寻日就有人转贴禁制令嘅新闻啦，并且提出咧是否需要有后备方案面对咧一旦出现网禁啊，又狠批咁样做法咧系进一步破坏香港嘅核心价值。不过咧有更多人回应留言，就当中咧都讲好多咧装修等等呢啲嘅字眼嘅，咁并且挑战咧就话我喺禁制令下犯法，几时拉我呢咁样嘅字眼出咗嚟嘅。咁呢个嚟自今日咧系苹果日报嘅港文报道嚟噶。 好啦，咪跟住睇《星岛日报》方面嘅要闻啦，就讲到四中全会提健全香港维护国安法律嘅制度。中共十九大四中全会琴日系闭幕，根据新华社发布嘅会议公布，罕有地咧就系谈及香港问题。全会提出啦，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嘅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同时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同埋基本法对港澳特别行政区实行管治，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嘅。公布亦都特别系提到，要建立健全嘅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埋系执行嘅机制。熟悉北京政情嘅人士就话啦，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嘅法律制度，除咗基本法23条之外咧，仲包括基本法嘅第18条，就系话当香港发生特区政府不能控制嘅危及国家统一或者系安全嘅动乱而决定特区咧系进入紧急状态嘅条文，估计相关嘅部门咧就会就住条文咧系嘅实际执行程序同埋机制咧系进行研究噶。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就分析啦，公告公布嘅内容反映中央去对今次香港嘅动乱系高度重视，显示香港成为国家安全漏洞，若不填补漏洞，其后或者会出现另外一次动乱嘅可能性。担心一旦中美政治嘅博弈系长期化，香港将会成为外国势力用作压制中国崛起嘅棋子。中央希望香港自行成立就系、是、自行就23条系立法。但是经过今次的动乱之后，对香港自行立法的信心不大，不排除中央会出手维护国家安全，例如透过人大释法向行政长官发出命令，以及将全国性法律引入香港等的方式进行的。这个是星岛日报方面的要闻。 唔该晒 Heidi， 再看埋东方日报的报道，咁啊讲到有关于沙中线调查的问题，沙中线红磡站工程调查委员会将面临法律的挑战，负责为沙中线红磡站灌注石市的分判商中科兴业表示，希望在今个月之内提出司法复核，挑战委员会裁决该站工程达到安全水平，涉嫌超越其获政府批准的职权范围。中科亦都话到，计划明年三月底之前就发表民间调查报告，和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就打对台。中科兴业董事总经理潘卓雄接手就是东方日报访问的时间就批评，沙中线红磡站工程调查委员会至今仍然未彻查事件的真相，例如工程涉及就总共38万粒的螺丝帽，但是委员会集中就是调查当中的42000粒的螺丝帽的情况，其余螺丝帽的去向以及情况都未有深入了解的。他更加考虑未来一两个星期召开记者会，交代未来会进行就抗争四部曲。首先就计划今个月之内就委员会涉嫌超出职权范围一事就申请司法复核，并且就于委员会最迟明年三月底提交最终报告之前，刚才说过抢 先發表咧就係民間調查報告，方便公眾比較委員會嘅最終報告有啲乜嘢嘅遺漏之處。咁至於調查委員會回應嘅時間就話到，由於調查研訊啊屬於咧就司法程序，並且仍然進行中，咁委員會咧就不宜作出評論嘅。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睇《文匯報》，《文匯報》今日嘅港文當中咧就有講到呢一宗嘅新聞消息啦嚇。咁喺正話我哋嘅新聞簡報當中都有提及嘅，就係呢個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啦。咁就話咧，過往有唔少移居內地安老嘅長者咧，需要定期翻嚟香港居住，以保留咧申領生果金嘅資格嘅。咁為咗消除長者呢一方面嘅不便啦，社會福利處咧尋日就宣布啦，明年一月一號開始啊，就喺廣東計劃同埋福建計劃之下推行嘅長者生活津貼啊，係包括普通長者生活津貼以及咧係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令到呢一啲嘅長者咧每個月能夠係領取咧係2675蚊至到係3585蚊嘅生活津貼。有關計劃咧暫定為一年嘅單次特別安排，今日開始咧就接受申請噶啦。嗱，社會福利處嘅發言人表示啦，喺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之下推出嘅長者生活津貼咧，係讓65歲或以上選擇移居廣東或福建並且符合申請資格嘅香港長者，就無需要咧每年翻香港啦，亦都可以咧領取到現時每個月2675蚊嘅普通額，或者係每個月3585蚊嘅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咁津貼金額咧，仲會係每年啊，根據既定機制咧調整嘅。即係咧，財政司長嗰個財政預算案，如果話咧係出雙糧啊，或者係加大啲福利額啊，咁就大家一齊調整嘅嚇。好啦，咁最緊要大家要了解何為合資格申請嘅長者咧，咁啊包括咗啊，睇下你中幾多飯啦嚇。嗱，65歲或以上嘅係咪你啊？係咧，已經成為咧香港居民最少7年啦，對不對？好啦，第三就係咧喺緊接申請日期前未能連續居港最少一年，即係該年離港不超過56天，但係以移居廣東同福建嘅長者可以申請呢一個就叫單次特別安排啦。第四點咧就話，若果喺呢個領取津貼期間繼續喺廣東或福建居留。居住不少於60天就可以領取咧全年嘅津貼。第五點啦，如果申請人咧係公屋住户，需要咧喺離港前就交翻所租住嘅公屋單位，或者係刪除租約上嘅户籍。第六點就係咧冇領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嘅其他津貼或綜援。仲有就係並非咧受合法羈留。或者在懲教院所服刑，以及第八點就話符合以下的入息及資產規定。這個入息資產規定就是如果是單身人士的話，每月的總入息每月7970元，如果是兩夫婦的就是13050元。咁、那個資產總值咧，就如果係單身人士嘅話咧，就係嗰個嘅總值嘅額度咧，就係343000元。如果係夫婦二人加埋咧，就係520000，係啦。咁呢一個就係資產總值啦，咁樣嘅啊。咁所以都要幾多份嘅要求咧，你要配合到咧，先就可以申請啊。不過就如果想知道詳情啊，咁去。去查詢一下呢一個嘅社會福利處嘅嚇，咁今日開始接受申請嘅啦。呢個嚟自咧《文匯報》嘅消息。 好啊，跟住睇下《明報》方面啦，就講下海嘯後最差第三季 GDP 咧係跌2.9%嘅。政府統計處咧，琴日公布咗今年第三季嘅本地生產總值 GDP 嘅預先估計數字，受累於咧係內部同埋對外需求均表現疲弱啊，季內 GDP 按年咧係下跌咗2.9%，係2009年嘅第二季，即係金融海嘯以嚟。最大的单季跌幅，差过市场预期的跌0.3%的。同时第二季的 GDP 亦都已经是下收至上升0.4%。由于 GDP 已经连续两季是按季倒退，正式就是陷入技术性的衰退。经济学家普遍预期第四季 GDP 亦都会是负增长。政府亦都是明言全年经济可能会呈现是负增长的。如果是按季去比较，今年第二季 GDP 按季 季跌咗 0.5%， 第三季更加是按季大跌 3.2%。 連續兩季下跌確認本港是呈現技術性的衰退，隨著第三季的綜合起來，經濟按年是收縮了 0.7%。 政府發言人就說到了，加上本地的營商氣氛變得非常悲觀，全年經濟預料是負增長，亦都說了基於全球經濟放緩和中美的貿易摩擦是影響香港經濟，自從去年年尾已經是十級以下，最近更加是受本地的社會事件嚴重衝擊，情況是急轉直下，在預期出口難以改善，本地社會事件衝擊未見減退，將繼續影響私人消費和投資情緒，今年餘下時間香港經濟仍然會面對著下行的壓力，大家要繼續加油。 好，謝謝 Heidi。 經濟和就業都是環環相扣，我們看看經濟日報怎樣說。說到本港正在面臨外圍經濟下行和社會示威運動的內憂外患問題，涉及旅遊、零售以及餐飲等等的服務行業失業率近期飆升，但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調查顯示，過半受訪者的僱主說到明年仍然會加薪，平均加幅是 3%， 維持穩健幅度。學會指出，本港的勞動人口非全面傾斜，部分行業未受到現時局勢影響，但明年一月就會再進行調查，預計可以進一步就反映真實的情況。學會也指出，未來一年就是美國大選，預計經濟不會太差，貿易戰升溫機會也是少的，而內地經濟轉型亦會傾向內銷的市場，認為外圍經濟情況穩健，未會惡化。他們亦指出，本港的競爭力仍然是高企，庫房有大額的盈餘，亦都就是未見到經濟對勞動市場有大的衝擊，對未來仍然保持著樂觀的態度。不過，安進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以平就認為，現時政治事件就未結束，全球經濟未見向好，加上最新的數據顯示本港的經濟進入技術性的衰退，他更加說到，我不看到可以有這麼樂觀的因素。他透露，近期經濟影響已經蔓延至商用的服務、就業市場和各方面都受到影響。舉例，最近有外國的專業影音用品生產商的客戶，原本打算來到香港就是傾銷以及就開始支援中心，並且需要請10人，但管理層就擔心外派的管理層就擔心本地的安全問題而取消計劃。今個月亦都有跨國的顧問公司客戶關閉本港的辦公室和新加坡的辦事處整合，亦都遣散了10名的本地員工。他們預計明年整體的加薪幅度僅僅2-3%，並且估計有近30%的企業其實是會動薪或者是減薪的，集中就位於零售、旅遊等等受到示威行業受到示威影響的行業，減幅達到1-20%，甚至就是說到農曆新年過後亦都會出現裁員潮。不過他指出 IT、醫療護理、物業管理等等人力需求仍然是很大，仍然有加薪的空間，預計某些行業工種加薪可以去到 5%。 以上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台指 O 投資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的晨光第一線投資 O2O， 阿歐請來匯生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溫冠倫 Sunny 幫我們分析大市的。 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好，Sunny 交給你幫我們分析一下星期五的大市走向應該會是怎樣。 昨晚的消息出來，我哋嘅 Donald Trump 又玩嘢啦，所以見到我哋嘅即係香港嘅期貨啦，或者美國嘅一個即係道瓊斯啊、Nasdaq 啊，全部都係下跌嘅。所以仍然喺呢個即係大市嘅發展咧，仍然都係以即係高估低揸嘅形式咧去睇咧，反為係即係呢個即係中短期嘅操作嚟嘅。 咁大市嘅操作就咁樣啦，可以參考一下啦。至於個股方面咧，都有啲叫做投資嘅潛力啦，以至咧新股市場咧依然暢旺喎。咁之前有幾隻股份咧抽飛或者入飛嘅時候咧，都幾爆飛，即係用翻即係財金嘅術語咁樣啦。咁新年你點去分析咧？呢個 IPO 新股嘅市場， 其實 IPO 個市場咧，例如我哋平時我哋作為散户去抽嘅時候咧，一 啲嚟見到哦，突然間佢喺暗盤或者第一上市咧，即刻升，例如30%、50%都有唔少嘅。但呢啲其實我哋抽得比較少，所以作為即係散户咧，其實冇咁多時間或者咁多個即係經驗能力去分析究竟每究竟邊一隻會大升。一種策略咧，你就全部抽曬佢，睇下博唔博得住，就係、是、有啲抽中咗就有啲大升，而有啲就係、是、雖然抽中咗，但係即係破發嘅。一跌落嚟咧，就要盡快止蝕。呢種係一種嘅策略。另一種策略咧，其實新股市場咧會同呢、這個個大市咧有所相關係嘅。有時候咧，大市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嗰段時間嘅可能新股咧，又可能為之會好啲嘅。咁所以呢種嘅策略咧，就要睇下大家係邊一種會比較熟知啦。而對於每一隻嘅話，係究竟係長期睇好佢啊，定係其實等佢即係個技術分析轉定咗之後，先再去入市會比較穩陣。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嘅董事温冠伦 Sunny 咧，帮我哋分析大事嘅，同埋讲下咧，即系 IPO 啦，即系新股市场咧，应该点去操作啦。今个早上咧，多谢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 Sunny 好嘛？嗯，拜拜。 好的，嗯，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 ，O 同埋 Heidi 朱凯婷。 Good morning， 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吓啊！今朝咧我就好快地咧同大家系研究一下呢一个嘅乳酪啊 ，yogurt 啊，多唔多食啊吓？ 都多啊，中意系 咪啊？系啦，好多朋友咧都奉为一啲健康嘅食品啦吓、啊，早餐嘅时候甚至乎咧都会系食呢个 yogurt 乳酪嘅。咁但系要留意、啊，其实咧乳酪咧我哋喺市面上买嘅时候咧咪好。好多唔同嘅来源啦、牌子咁样嘅、 嗯， 就算地方咧好多嘅，又有一啲系澳洲啊，有啲咧就系希腊啊，有啲咧甚至乎系保加利亚等等都有嘅。咁点样分好呢？吓、啊，原来有一啲咧分析咧同我哋做咗功课啦。咁所以我话梅咧，今朝要同大家咧要去分享一下，真系要 hashtag 啊！你话咁多种啊嘅唔同嘅 yogurt， 有冇话边一种系最好嘅健康？康嘅最健康，有边啲系食咗咧，即系等于冇食咁啊，即系口唔健康咁咧，都有嘅噃。嗱，最健康嘅，哈，原来就系嗰啲嚟自咧保加利亚嘅乳酪啊。保加利亚乳酪有咩咁健康啊？原来话佢咧酸度系最高嘅，即系话佢含有咧大量嘅活性乳酸、啊所以咧佢嗰个加上脂肪同糖分啦，又唔会话好高啦，所以要健康咧食。呢、這个保加利亚嘅乳酪咧就较为系好啲啦，咁、你话差嘅有边啲啊？哼，原来系嗰啲美式嗰啲乳酪，哦、即系美国嗰啲啊，系啊，咁啊传统美式乳酪啦，佢个糖分啦，真系咧，原来糖分系最多嘅，但系蛋白质咧最少、啊，咁、所以咧都真系 唔健康添啦。 有系啊，唔健康嘅乳酪啊，咁至于其他嘅一啲口味，譬如你话系希腊嘅乳酪啦，咁咧原来佢咧就系算系酸味唔会系好重嘅，那个脂肪含量咧但系比较高、啊，所以你要食嘅话咧都唔好食太多吓。咁、你话冰岛嗰啲乳酪啦，那个糖分最少嘅，咁但系。蛋白质咧又丰富，所以要自己识拣啦。 但容唔容易揾到冰岛同埋保加利亚嘅？ 试下揾下啦。 哦，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嗱，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注意健康就食 yogurt， 就咪食咁多咪甩吉啦。 嗯，阿欧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是、啊，独乐乐不如食下乳酪。 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就挤塞，在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九龙城回旋处。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都是车多的。咁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奇德专新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排到白沙湾码头对出。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 喂 ，Kitty， 觉唔觉得呢个情节好熟口面啊？ 梗系记得啦，莫莉，好劲啊佢！ 今个礼拜俾你再记得多啲。 我系海俊杰，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 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玩火。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时间嚟到9:07，最后呢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喺今个星期，今日星期五啦，我哋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咪已经有听众 mark 好咗个期啦， 冇错， 小白 已经揾埋佢啦，转头咧就可以 call 翻佢出嚟啦， 好啊，非常好啊，咁但系听众朋友如果想话接住落嚟嗰啲日子咧，都想做点唱嘅话咧，都可以咧就透过我哋嘅电话咧就系、是。预约嘅，我哋嘅电话号码就18723881872388啦。咁啊，依家咧就未使打嚟住，等我哋打一阵咧，一齐听呢一个嘅消失的地图嘅时候咧，你就打电话嚟就啱啦。 系啦，喂，彭爷啊，琴日咧你未推介咗呢个二台有一个玩古 Halloween 嘅， 冇错 个同事啊，喂。其实睇翻条片啊，或者睇翻佢哋啲 making of 咧时候咧，喂，其实呢个同事都几大牺牲嘅，即 系 都画得几劲下啊！ 其实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旧年嘅 Halloween 嘅时候咧，我哋就第一次咧就利用呢一个化妆咧，就同大家有一啲叫应节嘢玩一下啦。咁旧年咧就喺网上咧，我哋就又系咁样嘅 post 咗一张相，然之后咧又系分几日出，跟住最后咧就合埋成一张咧完整嘅。图片就大家估下究竟呢个装扮，我记得当旧年咧就嗰个装扮系Annabelle 嚟嘅。 哇，旧年嗰个我睇到个 mon 啊，手机个 mon 直情想饮啖水，我想喷水添啊， 我想喷水添，收个电话。 哇，真系好讨厌啊，嗰个 样，嗰只样系咪？ 哇，咁样都够胆行出嚟？ 唔系咯，哇，真系咁啊！个妆其实化得咧系好神似嘅Annabelle 嗰只鬼娃系咪？ 咁啊，肥仔一都演绎得几好啦。 系啦，其实嗰个系阿一。 嚟嘅，旧年嗰个图。啊，今年咧，我哋咧又再咧，玩过另外一个嘅造型啦， 创新游啊。 吓，今次呢个造型咧系有啲似，系咪有啲似Nightmare Before Christmas 嗰、那个？ 有少少似，系。 系阿 Jack， 阿 Jack 系就一个样咧咁。 It's Halloween 系啦嗰个吓，咁咧又系啦。今次咧就改为咧就有几条短片先俾大家睇咗。咁啊睇完之后，最后咧就寻日我哋就话开估嗰个游戏玩法就系估人嘅啫，都系估下佢系边个。咁啊最终咧就喺寻日晏昼五点钟嘅时候，我哋就喺呢个二台 Facebook 嗰度就将成条片咧就一次过推出，就兼且咧就揭晓埋究竟嗰个系边个嚟嘅。 但系啲听众系乱估嘅，估 Albert O 好草已经估估啲估， 唔系好多好多听众好快都估到嗰个系波城，是是有啲啊系话系邱国胜咁。咁其实你波城同邱国胜咧，我都系当你啱嘅。咁当然咧就系因为系有几。记录噶嘛？你喺 Facebook 嗰度嚟到答题目嘅时候，所以我哋系用根据嗰个时间咧，就是、最早答中嘅嗰啲朋友咧，就可以得到呢个购物礼券咧。 恭喜晒，恭喜 啊！ 去 shopping 啊， 系 啦，送嘢俾人，我觉得系电台是最开心嘅一件事嚟。 因为我哋真系好耐冇送嘢俾人啦， 好中意送嘢俾人嘅。 咁今年就透过呢一个嘅活动咧，其实个重点就唔系话送礼物啊，同埋玩游戏嘅，个重点咧就系希望大家即系。就是 无毒啊，企硬唔剔嘢， 系啊，要吸收到呢个信息啊，喺啲节日嘅前后咧，可能个引诱会特别多嘅，咁所以咧就直此嚟到去提醒大家咧，即系玩是玩，就唔好玩得咁癫啊！如果有啲坏朋友咧叫你剔嘢咧，啊，即系毒品咧，就千祈唔好制啊吓， 企硬。 系咁啊！所以今年咧呢一个嘅游戏咧完结啦。咁啊睇下咧， 下年 啦，下年又玩啲乜啦？ 期待下年喎， 或者圣诞节又有其他嘢玩咧？ 喂，下年不如拍 好多钱啊！你 喂， 好多钱买？ 你有啊嘛？你有啊？ 我而家按埋层楼啊！ 喷嘢，下年拍鬼片啊！不如 拍正拍条鬼片啊！ 系啊，横掂 边个投资啊？ 大制作， 砖炉啊， 搵投资者 系啊，或者股生 啊？唔系嗱，点样为之好咧？股生再。加 Juno 咪得咯， 叫佢两位，但如果就咁佢两位个人名义就唔可以噶嘛，叫佢两位成立个基金， 系啦， 咁我哋去申请， 系啦，好啊，好啊，好啊，咁啊， 咁就可以啦， 系啦，咁啊，新兴电影发展基金可能咁样， 为泽社群， 系咁，我哋都系发下梦啦，希望带多啲娱乐啦，俾心机旁边人嚟啦，即系有阵时生活真系过得轻松啲，特别今日 Happy Friday 嘛， 冇错嘅，咁啊，睇下我哋喺。就算唔使使錢嘅情況底下咧，就係靠個耳仔啊，靠我哋嘅聽覺咧，都可以周遊列國嘅喎，係咪啊，小白？ 係啊，今日咧咁啊，專家就會同你講下咧，如果喺韓國呢個地方啊，有啲寺廟住宿咧，都係另外一種嘅玩法嚟嘅喎。 寺廟都可以住， 係啊，寺廟住宿 係咪念經啊？ 喂，如果真係要念經同埋一種體驗嚟㗎。 兩夫妻一齊住都唔得㗎，係 啊，咪當禅修啫嘛，嗰啲係 咯。等一陣真係情到濃時咁樣，唔係幾好喎。 分門。 定力唔夠，即係代表佢定力唔夠咯。 你聽下啦， 跌咗分咯，要定力。 晨光第一線， 同你追蹤地球上每個角落，體驗旅遊新樂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圖。 早晨啊，今日朝頭早啊。我哋又去到咧周圍去玩啦，咁啊邀請到咧就係嚟自韓遊團長嘅 Joyce 上到嚟，早晨啊 Joyce， 早晨啊大家好。 韓國咧的而且確比香港人嚟講咧喺秋冬嚟講唔錯嘅一個選擇嚟嘅，一嚟韓國即係搭飛機三四個鐘去唔去到啊？ 四個鐘內， 四個鐘之內去到啦。咁啊，亦都咧即係好多嘅唔同選擇，而且啲嘢咧就價廉物美啦，唔算係消費特別貴嘅地方，算唔算啊？ 我覺得唔貴啊，係 正常價錢同香港消費差唔多。 或者你話其實平有啲嘢平過香港，即係平過香港咁，但係有啲咧就直頭係同一個價錢，你會覺得抵食夾大件。 哦，呢樣都抵，同埋即係覺得正宗啲啊嘛，係咪？ 冇錯， 咁啊，無論住宿定還是食咧，我哋都最擔心就係嗰個質素同埋個價錢嘅問題。有冇啲住宿啊同埋食嘅嘢今日可以介紹喺韓國方面嘅咧？ 好啦，咁今日介紹一樣嘢就想介紹。更特別嘅，因為平時我哋如果揾住宿嘅話，其實上下網都撳都揾到啦，係咪？咁當然都有啲你要睇清楚啲嘅，係啦。咁但係我今日咧特別想講，因為有關於秋天啦，係啦。咁我記得上次我哋啦去完慶尚北道啊嘛，咁慶尚北道都淨係去咗安東同埋榮州兩個地方啦，但係今次就想帶大家去慶州同浦項。 點解咧？ 喺邊度㗎？即係韓國東南西北邊區咧？ 其實咧都係喺慶尚北道，不過靠近海嗰邊多少少係啦。咁、而慶州咧，其實之前都有講過嘅，千年古都嚟嘅，好多歷史嘢睇啊，各樣嘢。咁、而浦項咧就係、是、近慶尚北道嘅海邊，即係海邊城市。 全部沿海 嘅。沿海嘅係啦。咁、所以簡單啲嚟講，如果地理分布就係、是，如果假設我哋喺大邱嘅話，我哋去慶州咧係往西邊走。 嗯。 系啦，咁啊之後咧就往西邊走咧就去到慶州，慶州再過啲大概半個鐘車程度啦，其實半個鐘至九個字啦，咁其實就可以去到海邊，就係、是、近嗰個叫浦項市啦。係啦，咁點解會講呢兩樣嘢咧？其實咧我要介紹一個比較跳通啲嘅行程。係啦，就係、是、咧首先可能咧你揀尤其是秋天啦，我好建議大家咧可以去慶州嘅佛國寺咧。 佛國寺 係啦，唔好 萬佛朝宗嘅地方。 好有靈氣啊因為嗰個其實咧係第一，除咗佢係世界文化遺產之外咧，佢咧其實就係曾經喺韓國新羅時期嘅時候，佛教係國教嘅時期嘅時候咧，佢係喺慶州係當時嘅首都嘛，而嗰個嘅佛國寺咧，應該可以稱得上為佢哋嘅國寺咯。 哇！ 冇錯啦， 好宏偉喎咁樣， 好宏偉同埋係好有靈氣，我真係覺得係啦。咁點解會咁樣去介紹咧？就係、是、我好推薦大家咧，可以上網去睇下寺廟住宿嘅網站咧、去睇。一睇会唔会夹得啱时间咧？ 寺庙住宿嘅网站 系啦，去到呢、這个嘅佛国寺咧，可以参与到两日一夜嘅寺庙住宿。系啦，咁如果假设咧可以安排到呢个行程嘅话咧，到你完成呢个行程之后咧，亦都可以向海边行，系啦，大概半个钟头到嘅车程，去埋浦项市。就最緊要係乜嘢呢？就係、是、食蟹，因為秋天蟹係好當造。 食蟹啊，咁啊，喂，嗰、那個住宿都想問多啲啊。例如佢、我上網揾到啦，咁佢有一個譬如兩日一夜，所謂兩日一夜嘅 course 嘛。咁佢大概入面有啲乜嘢嘅咧？ 係啦，嗱，兩日一夜其實咧就寺廟住宿就顧名思義啦，你去體驗一下寺廟裡面或者真人裡面喺寺廟住宿嘅狀況啦。咁、裡面咧其實咧大部分咧大半咧其實就係同 meditation 同即係一個同即係你好似治愈自己嘅身體咧係有關多啲嘅，當然佢都有一啲佛教嘅元素，等你去認識可能佛教或者係佛學嘅嘢、一啲嘅文化係啦。咁簡單啲嚟講咧 ，check in 就應該大概一點鐘到啦。咁、我上次 就係喺個廟嗰度 check in， 喺廟裡面係啦。咁我嘅 啲僧人同你 check in 嘅。 係啊，有個同埋佢我覺得點解會介紹佛國寺，因為佢裡面有一個英文嘅翻譯。 哦， 係啦。而我嗰次去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組合八個人裡面咧係嚟自世界各地嘅， 五湖四海。 冇錯啦，係啦，咁大家都識英文嘅，咁亦都大家都係知道嗰個係英文係有呢個嘅翻譯咧，我哋大家去報嗰個嘅寺廟住宿嘅體驗啦。咁、去到其實基本上咧，對方會同我哋講解一下，我哋如果假設喺寺廟裡面行走或者係住嘅時候，見到真人嘅一啲嘅禮貌嘅一啲嘅， 係 啦，或者可能合十啊，又係點解或者可能佢會校定我哋咧，我哋要參與第二朝嘅早課嘅時候咧嘅108拜啊，同埋早課會用到嘅一啲嘅動作嘅意思同埋點樣做法咧，佢會教咗我哋先。 都係英文講解啦， 英文講解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派咗啲衫俾我哋之後咧，我哋即係整理好之後，基本上咧佢就會帶我哋去行寺廟，係啦，同埋去行附近。我哋嗰次好好彩，我哋去行埋隔離石窟庵，即係另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嘅地方。咁佢就帶我哋去行埋，同我哋講解佢裡面嘅歷史啊。咁跟住之後，亦都會同我哋去做唔同嘅功課啦。係啦，咁帶我哋去行之外，就仲我哋帶我哋去做唔同嘅 meditation 啦。 有冇喺嗰啲譬如石窟入面啊，做啲特別嘅靈修啊咁樣？ 有 㗎， 有好簡單嘅打坐啦，好簡單嘅可能係純粹係 腳臂咯，我想問下。 我 OK 喎，冇嘢， 係 啊 OK 啊，係啊，我即係我覺得即係純粹去體驗，同埋咧，我想講我去嘅時候咧係八月份咧係好熱咯。但原本我都以為我自己撐唔住，我好怕熱嘅。但係咧，我又會覺得去嘅時候，我又覺得好平靜。咁我哋亦都會有佢會帶我哋去食飯啦，照樣會食當地嘅人佢哋食嘅嘢啦。咁跟住之後咧，佢會帶我哋去做108拜。咁108拜係點樣？ 真係拜108次啊！ 真係108次啊！拜落去啦，之後上嚟為之一拜啊嘛。咁佢咧好得意嘅。佢咧就會預備咗108粒嘅佛珠俾你，咁、你每拜一次落去嘅時候咧，就穿一粒，之後先起翻身。 穿曬之後咧，就一條佛珠 就係你噶啦 ，take away 啦。 冇錯，係啦。而嗰條佛珠就真係你用108拜嘅方式去一路去做，一路去製作出嚟嘅。 係 係啦，咁樣我哋嗰次應該做咗個半鐘到咯，全部人就跟住個主持去拍。 都攰喎，呢、這個 攰㗎。 係啊，大家唔講嘢嘅，即係跟住個主持嘅拍嘅節奏，跟住就去做呢件事咁樣啦。咁、而另外仲有一啲，即係佢我哋嗰次好好彩，因為咁啱係月圓之夜咧，咁啱真係撞正個 Red Moon 啊，紅月嗰、那個時期，佢啊帶咗我哋去海邊睇有關武當薩滿嘅一啲嘅一啲嘅了解當地一啲文化習俗嘅東西啦。咁、亦都有第二朝我哋有參與凌晨3点起身。系啦，就系、去参与当地嘅真人嘅早课啦。佢哋每一日嘅日出之前都会开始早课啦。咁、我哋跟佢去睇对方佢哋做咩，我哋只要跟住去做，去体验、去感受呢件事咯。 使唔使瀑布嗰度修行啊？又 嗰次冇就冇瀑布，但系我哋去山林咯。我哋去山林，佢带咗我哋去5点几啊，朝头早。大约5点几，跟住咧，真系啲武器，啲武器仲未散晒嘅，跟住之后咧，去真系坐喺席地而坐就做打坐咯，系啦。当然我系好惊，因为我惊嗰啲蚁啊蚊啊，我惊佢哋食我，跟住咁我都好惊。 冇话食你嘅，针你两下啫，咬一两啖咧，未去到食你。 所以真系当做善事咯，系咧觉得。咁跟住我哋都有做类似嘅打坐啦、meditation 啦。咁而我觉得最有意义咧，就系咧，我哋临走之前咧，就同一个真人咧去做茶禅咯， 茶禅 系啦， 一路饮茶， 系啦， 就一路有禅偈， 系啊，倾禅偈，系啦，咁好正嘅。我哋咧8个人啦，我都讲过来自5湖4海，大家都系外国嚟噶嘛。其中一个嚟自英国嘅朋友仔咧，佢真系讲话，佢问咗个问题就话啊，点解我成日都开心唔到咯？跟住个真人真系好慢慢咁样同佢讲，或者系开解佢啊，系啦，咁啊，就讲下讲下就知道啊，原来同佢嘅背景经历系有关嘅咁样。咁、我哋就一路都有个英文翻译喺度，帮我尽量我哋去讲解啦、解释啦，同埋大家去交流。咁我觉得系最值得同埋最有意思，就系、最尾临走之前嘅茶禅嗰个时间。 系，哇，啊、你即系个旅程。对自己即心灵上或者情感上嗰、个进步咧，都可以提升咁多。呢啲旅程都几值得去 嘅。系啊，同埋其实咧，佢冇话好夹硬要你唔攞手机，佢、你可以带住手机噶、因为有时影下相啦都可以，即系唔好影到真人嘅面啊，唔好唔尊重进行紧嘅仪式啊，或者系令到人哋唔舒服咁就 O K 嘅。咁但系我觉得，但系你的而且确系会冇用电话好多啦。系啦，即系你会好集中喺嗰度嘅感受啦。咁而更加系就是我去嘅时候就系8月啦。点解我会咁推介大家秋天有时间可以去咧？就系、因为佛国寺嘅红叶都好靓噶。咁系咪更加多重意思咧？ 可以睇埋、哦。最紧要就系你话原来嗰个手机都可以旁身， 系 咁你就可以影埋嗰个红叶啦。 冇错啦。 睇完红叶仲有冇啲咩特别嘅嘢食咧？ 其实睇完红叶之后咧，如果假设唔急赶时间嘅话咧，我好建议大家搭车去普航。 普航 咧个港口咧全部都系卖蟹嘅， 蟹 10月11月 系咪嗰啲生蟹嚟噶？我见韩国好似都几多，系咪有生蟹？ 哦，生蟹嗰啲哦，嗰啲系生刺身，你可以讲酱油蟹系咪啊？ 系啊， 酱油蟹咧都有， 好彩你喺度， 酱油蟹都有嘅。但系咧，我哋去到嗰度咧就。專係食佢哋咧，真係嗰個東海捉嘅松葉蟹啊、長腳蟹啊，甚至乎有一啲皇帝蟹啊咁樣。 好大隻噶喎，嗰啲都 係。係啊，10月11月就係蟹比較肥嘅時間嚟㗎。 蒸嘅嗰啲就 全部可能睇下大蒸啊咁樣，跟住之後亦都有唔同蟹嘅料理，可能有即係炸物啊，亦都會有生嘅刺身食啊咁樣，亦都有蟹湯啊，即係食個蟹宴之後先翻去咯。 貴唔貴啊？嗰啲蟹宴喺韓國 唔貴唔貴，仲比釜山更平。 哇！係啊，我知道喺日本食呢一類型嘅蟹宴咧，就個價錢都幾乸嚟嘅，平嘅話可能講緊平大概港紙都300几蚊，要一個即係OK 嘅正常嘅咁樣。如果你話貴嗰啲，可能即係大概可能萬幾yen，即係可能圍翻港紙差唔多1000蚊啊咁樣，會。所以我覺得個價錢喺日本食咧就會貴。如果韓國食平咧，不妨可以去嗰度食多啲。 冇錯，係因為橫掂都係慶尚北道嘅話，就不妨去下浦項咯。係、因為平時如果我哋喺釜山嘅話，通常啲朋友仔都會喺即係中區啊，或者係嗰個魚市場啊，甚至乎去機張去食蟹。但既然你都去到慶尚北道啦，如果你唔想行回頭路，又想去行多個城市嘅話，不妨去浦項行下。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韓國嘅地方啦嚇，咁又有蟹宴啦，食完蟹之後可以去寺廟嗰度咧修心養性一下， 冇錯， 提升自己嘅靈力啊。 係啊， 唔該曬，再拜拜。 歪んで傷だらけの春、麻酔も二つに歩いた。体の奥底で響く 行き足りないと強くまだ味わうさ噛み終えたガムの味冷めきれないままの心で一つ一つなくした果てにようやく残ったもの 嘅作品啊，呢位嘅歌手朋友啊，佢个名叫做米津玄师，一首歌曲叫做《马与鹿》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电话旁边揾到罗启新 Cousin， 早晨， 喂，早晨啊， 系啊，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嘅电视节目要交俾你介绍下， 系啦，咁啊，今晚咧就八点钟就有呢一个头条新闻啦， 有冇你啊？ 有啊， 好似有粉墨登场喎，系咪啊？今次都 有 处理啦， 哇！但系咧，我系嗰日咧好兴奋啊， 点解啊？ 因为咧就着咗一件真嘅婚纱， 你着婚纱 系啊。原来后面好冻噶， 你觉得点啊？ 婚纱背后系好冻嘅， 其实都好窄下噶噃。 系窄噶吓，咁但系咪照着咯？ 有冇啲身材都玲珑浮凸走咗出嚟？ 原来咧，婚纱本身系有个假胸噶。 哦，系咪啊？即系有个罩嘅。 其实嗰啲唔系摄嘢啊，而系佢嗰个 cutting 咧， 有个型噶啦， 喺嗰个位嗰度咧已经系打咗个罩咯，所以。 但系点解要着婚纱嘅？ 其实咧， 系边单新闻啊？ 有好多人咧就误会咗，以为我会唱婚纱背后，但系唔系嘅。 哦， 系啊。咁其实我哋系讲紧非法集结嗰啲嘢咯。 哦，即系结婚集会啊？ 吓、啊，唔系点知结婚集会啊？真系，总之就好多好多嘢都唔得啦。 好，究竟所谓何事？有啲乜嘢讽刺嘅位咧？吓、啊，咁啊，留意今晚嘅头条新闻就会知噶啦。 系啦，咁另外咧，我哋又睇下咧，即系喺呢一个日常八点半里边啦，咁咧就会讲下咧视障人士啊，咁佢平时靠呢个手杖咧就系、是、行路噶嘛，咁、但系视障运动员咧就要靠领跑员同埋一条咧系牵引带啊咁样，咁有唔少朋友咧，佢哋即系我哋嗰啲啊，佢哋都做一啲咧领跑员噶， 哦系， 系啊， 即系帮助嗰啲视障人士， 佢做领跑员其实咧都几辛苦噶， 其实佢哋系咪一样要跑得咁快噶？ 是啊，所以他的能力呢是要高比那个视障人士高的，因为如果你会令到他 拖累人啊， 是啊，这样咯，认真不简单的。嗯、 是那就是说今晚会有一些这些领跑员跟我们倾下偈咁咯。 是啊，那另外呢就亦都会讲下啦，即是你知道现在我们香港有超过350,000名的外佣啊嘛。 是。 他的文化背景又跟我们不同啊，食的又不同啊，这样。那么即是要看看怎样跟他们相处啦，这个朱凱廷已經是專家的部分啦，係咪？ 每日都學習中， 係嘛？ 唔好氣餒啊！ 係啊，唔好氣餒， 唔好氣餒。 係啦，咁啊，去到呢一個咧晚上嘅9:30咧，零距離科學咧，咁呢個咧就係下集嚟嘅，叫神秘之地啊，納莫羅卡，咁就喺呢個馬達加斯加附近嘅， 係嗰啲荒失失奇兵啲 friend。 係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又可以去睇下，咁啊去到咧呢一個。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咧，就真系好科学嘅。 点咩、 啊？今日系讲呢个能干干细胞。有冇听过干细胞啊？ 有，但 能 干 系咯，什么来啊？ 能干干细胞咧，就因为咧嗱，身体好多细胞咧已经有佢特定功能啊，譬如视网膜上面嗰啲细胞啊，或者你耳仔嘅细胞啊，佢永远都系做嗰样嘢啊嘛，即系佢打份工嘅啫。啊！但系咧，呢、這个能干干细胞咧，真系有啲似呢个 A.O. 啊，吓， 即系去边都得嘅。 系啦，咁佢咧就可以咧，有啲叫多能干细胞。 哦， 吓，有一啲叫万能干细胞， 哇， 佢哋咧可以咧系变成被培养变成唔同嘅干细胞之余咧，仲可以继续复制， 咁啊超能干细胞， 系啊，咁啊变咗咧就可以咧做，因为其实已经有好多研究咧，譬如话将一啲人嘅耳仔嘅干细胞咧移植去只老鼠嘅背脊嗰度咧，就会慢慢生咗只耳仔出嚟， 咁呢啲恐怖嘢嚟， 咁呢啲咧就譬如话哦，你真系 又系复制器官啊？ 咁啊，系啊，複製器官咯。 哇！ 你話如果真係可以將一啲即係到時，譬如話你身體某一啲部分你想大啲嘅，咁你咪又複製咯。 好多謝劉啟新，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屯門建發街發生傷人案，傷者傷重死亡。案發在清晨六點幾，一名男子被發現倒卧在建發街一棟工廠大廈附近，身上有多處傷痕，身旁有一把利刀，傷者送院搶救，其後不治。港鐵宣布，除了機場快線之外，今日各線輕鐵和港鐵巴士服務將會在晚上11點結束。機場快線由晚上11點起至到尾班車，只是來往香港站至機場站，不停九龍站、青衣站和博覽館站。九龍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晚上10點起暫停，香港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的截止時間是航班起飛前的90分鐘。港鐵和機管局職員將會在香港站檢查乘客的機票和旅遊證件。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中兩國正是物色一個新地點，讓他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首階段貿易協議，很快會有公佈。有報道引述美方消息說，白宮可能向中方提議將簽署協議的地點改到美國阿拉斯加或者是夏威夷，相信中方較易接受有關選址。早前有消息指出，中方建議將簽署的地點改在澳門。另外，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中方官员对是不是能够同美国达成全面长期贸易协议存在怀疑，质疑特朗普个性冲动，即使中美在未来几个星期设法签订临时协议，特朗普亦都可能会出尔反尔。有报道亦都表示，有中方官员私下透露，中国不会在最棘手的问题上让步。日本冲绳警方继续调查那霸市世界文化遗产首里城导致严重损毁的大火。调查人员相信首里城在当地星期四凌晨时分起火。警方和消防说，正殿北侧的一个感应器曾经侦测到有事故发生，发出警报。一名的保安员赶往现场，发现大门关闭。保安员之后打开门锁，发现殿内已经烟雾弥漫。主办单位原定上个月27号至今个月3号在首里城举行首里城祭，重现琉球王国的传统仪式。部分演出项目在大火之前正是进行会场布置，星期三晚有工人搭建舞台和照明灯，直至星期四凌晨时分才收工。大火和工程是不是有关，将会是当局其中一个调查方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51点，跌55点，总成交金额8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2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系报87.6，跌4.9。新上市嘅 ESR 系报17.78。友邦保险78.6，升1.5。汇丰控股 是腾讯控股是319.2，是跌1.6。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8.6，是跌1.5。中国平安90.65，跌1.0。中国移动64.05，是升3.0。建设银行6.27，跌4.0。银河娱乐53.75，是跌4.0。中国海洋石油11.8，是跌4.0。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07.97，瑞士法郎0.986，澳元0.69，加元1.316，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48，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803点，跌123点。港金现价报14,14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2.2美元，卖出1,512.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三号干线啊，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嘅，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去翻三号干线挤塞噶。重复多次啦，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去翻三号干线方向就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定富街。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一段就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嘅我的享乐时代咧，我就要效法阿 O 啊， 系、 哎、啊，因为咧星期日我哋有二台院线噶嘛，咁、 啊、 基本上咧我都系佢嘅忠实听众嚟噶，系啊， 又不時可以俾下意見咧，即係最開心。 我好榮 最開心係呢樣， 我都好緊張。唔係同埋我哋有兩位新嘅同事，一位係阿攝，同埋一位係迪斯啦。咁佢哋都好熱情啊，對呢個廣播嘅工作咁啊， 再加埋又中意睇戲啦。 我睇到佢哋有熱情嘅廣播嘅一面啊，感染到我啊，亦都希望感染下聽眾咧。 係啊，咁喺呢一個嘅二台院線裏邊咧，我有一個環節咧都好中意聽嘅，我都會僕住嚟聽咧，就係咧講啲溝片啊， 溝片啊， 係啊，即係一啲咧好古怪嘅電影啦，即係啲類型咧就附上一個嘅英文嘅名稱啦， 喂，溝片咧原來中文譯做邪典啊， 哦，點樣寫法？ 邪門個邪，典係經典嘅典。 哦，邪門個邪就經典個 係啦，咁就可以大家避免咗個溝字咯。咁、那個溝字成，大家可能聽得快咗或者講得快咗，都 以為講粗口咁樣， 麻煩少少咁樣就令到。 咁其實又唔係嘅， 邪典呢個字就會比較好啲啦。 系、啊、喂，咁咧就我都想係學一下，就睇下呢一個嘅即係叫咩啊？中文 即係邪典， 係啊，係啦，啲古怪嘅電影啊，因為昨天咧就呢一个嘅万圣节啦，所以咧都啊，即系突然间心血来潮咧，就想睇下有冇一啲咧鬼怪电影咧应下节啦。 喂，好啊，好啊， 即系街又出唔到啦， 系 搞成咁样，咁所以咧就留喺屋企安全一啲咧，就去度过呢个节日咧。咁我咧就拣咗一套咧，我啊未睇过嘅电影嚟嘅，但系其实咧而家系2015年嘅时候嘅作品，2015年，大家听众朋友唔知道，或者朱海婷同小把欧咧有冇听过，有一套咧都系 cult 片嚟嘅，外国嘅，叫做《龙卷沙》。 有啊， 系好癫嘅《 龙卷沙》咧，就系讲咧嗰啲食人嘅鲨鱼啊，咁 jap jap jap 咁样啦，跟住咧俾啲龙卷风卷起咗， 吹起咗，上咗岸咋？ 系啊，咁啊。以前咧，你鲨鱼喂我一世都唔落海，你咬我啊！ 系啊， 系啊， 你点咬我啊？ 佢上咗岸冇水，佢会唔会死咧？ 就系喺个风嗰度，又卷埋啲水，又有。 总之佢上咗岸之后可以咬死人啦。 好烂啊！我觉得呢个 系啊，嗱，冇错。其实呢啲咧就系我哋咧向来所讲嘅烂片， 系烂啊， 好烂嘅烂片。但系咧你唔好理，有捧场客就包括咧彭仔在内咧，我 系 中意睇呢啲。 系啊，我同阿彭仔都中意睇呢啲噶。Heidi 介绍你多。睇多套再怪啲叫異形雪糕啊，即係話咧食咗啲雪糕咧會變咗異形啊， 係 幾咁 好搞笑。咁好多其實好多呢 啲 咁嘅電影 啊，唔好食咁多啊你 啊 係咪啊？嗱你考慮一下，咁呢啲咧即係除咗 cult 片之外咧，你亦都可以賦予佢叫做爛片啦，又或者以前我係叫做 C 級片啦呢啲嚇， 都唔係 B 級咁簡單。係 啦，荷里活嘅 C 級片，即係話佢嘅製作咧，佢純係條橋咧好瘋狂，佢嘅製作咧。又流流地嘅，即系你睇到佢咧，摆明系 key 落去啲嘢， 同埋好正噶。佢哋咧连血浆都唔够钱买咧，索性咧将啲血浆咧挤落个镜头嗰度就算噶。扮第一身拍摄咁样，哇，好多血啊！跟住就算啦，下个 shot 啦，大家草草了事。 冇错，嗱，咁我咧有个好介绍啦。如果大家都系好此道者嘅话咧，彭仔咧就抄翻啲旧片嚟睇。 呢个龙卷沙系前菜嚟嘅啫。 冇错，我想讲嘅咧，龙卷沙嘅呢个差不多系原班人马，或者系呢一个嘅制作公司咧，呢个电影公司咧，佢呢个单位咧，佢哋有另外一套。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上映过，但是呢就可以找得到来看的。佢嗰個嘅中文譯名咧，各地不同啦，即係台灣、內地以至到香港嗰個譯名都未必一樣嘅。咁但係咧，佢係講咧熔岩豬， 哇冇喎、啊，我冇聽過喎、 啊，咩叫熔岩豬啊？ 豬係邊個豬啊？ 珍寶豬啊？唔係，熔岩豬咧就係話咧，佢個電影嘅內容就係話喺加州。就地震火山爆发，咁咧就有熔岩啦，即 系 爆发出嚟嗰啲熔岩咧，系连带埋啲巨型蜘蛛咧都弹埋出嚟， 又系将啲嘢沟埋一齐。 喂，唔得啊！蜘蛛我好惊啊，由细到大我都好惊蜘蛛噶。 咁咧，佢嘅蜘蛛系巨型到人咁大啦，咁然之后只蜘蛛咧 有冇毛噶？ 冇毛嘅， 冇毛好。 佢冇毛嘅，佢系硬壳噶，你睇到佢啦。 即系成只蟹咁样， 佢其实似只蟹， 啲熔岩一齐飞出嚟， 冇错啦。咁佢咧飞出嚟啦，咁嗰啲熔岩猪咧就系佢生活喺呢个地底熔岩嗰度啦，所以佢唔怕热噶嘛。 哎呀，咁啊惨啦，咁啊消灭唔到佢咯。 诶，最后都搞得 咁样嘅。呢个熔岩猪佢有个绝招嘅，就系咧佢会喷啲 熔岩出嚟嘅， 岩浆 冇错，佢会识得唔系吐丝啊，佢吐啲咧熔岩出嚟，咁就令到啲人会死啊咁样啦， 好惊啊！听 同时咧，如果人咧俾佢袭击到咧，佢唔知凭乜嘢咧，系会令到咧佢好多啲呢个会令到大家不安啊，小心处理就系咧。我叫你处理你自己嘅情绪啫， 唔系处理啲熔岩珠系嘛？蜘蛛 咁佢唔知点样啦，去譬如佢咬咗一个人类一啖先算啦。嗰个人类咧会养咗好多啲佢嘅蜘蛛咧喺个身体度，然之后最后咧会爆出嚟咁样嗰啲咧， 咁似啲《盗墓迷城》嗰啲画面， 系啦系啦，就 系 咁啦， 喷啲 蜘蛛，就系咁。咁系咪好古怪、好烂咧？都 OK 喎。同埋咧，呢啲叫做 B movie 啦，或者头先彭爷讲嘅 C 级片啦。喂，佢啲男女主角咧精心挑选噶，一系咧就劲甩皮甩骨咧，一系咧就有个劲靓嘅女仔，身材火辣咁样。 今次咧呢个男主角咧系一个过气嘅演员嚟， 真系惨啊！要过气去形容系咪？ 佢喺呢个嘅电影桥段里边咧，其实都几完整嘅。比起《龙卷沙》咧，我觉得系个剧本系好咗嘅，因为咧佢。就是讲咧呢一个过气嘅男演员咧，佢已经系一个大叔嚟噶。呢个大叔咧就喺片场度拍戏，咁但系因为咧佢自己咧已经系过气啦，但系佢又唔肯面对现实啦，于是咪喺片场嗰度咧同人哋闹交啦，咁啊于是走啦，翻屋企啦，就喺过程入边咧就爆炸啦，即系地震啊，同埋熔岩飙出嚟，再加埋啲熔岩珠又走出嚟，咁于是佢咧就翻屋企咧要营救老婆啦，同埋咧要救个仔，个仔咧就踩单车出咗去市中心度玩咁样啦，咁啊于是乎。呢一个嘅男主角佢本身系演员嚟啦，咁但系咧，当佢要去拯救佢屋企人嘅时候咧，佢就即系糊里糊涂误打误撞咧，就去骑劫咗一架嘅旅游巴士。个旅游巴士入边咧，全部都系咧游客嚟嘅，但系啲游客又记得呢一个嘅过气男明星，咁啊好兴奋， 影相 系啦。咁最后咧，呢个男明星咧要点样咧先可以拯救到佢屋企人咧？佢除咗拯救屋企人咧，最后仲打败咗啲熔岩珠。咁就係佢靠咧，佢自己啊，当年咧最 hit 嗰套电影就係、是、红火箭。Red Rocket Man 咁样啦，类似啊，即系佢原来咧就系做啲好渣嘅superheroes 嘅以前，咁咧佢就用翻嗰个角色咧嚟到去打败嗰啲嘅熔岩珠， 即系用翻啲剧情啊或者当年嘅武打场面，喂，原来咁样系得嘅，等我搞掂你啦， 系啦，就系咁样，即系用翻以前自己啲桥咧，原来真系 work 嘅，咁最终咧就系由于佢系蜘蛛咧，佢会讲翻咧蜘蛛嘅特性，咁咧就要杀咗只蜘蛛后。咁就全部嗰啲蜘蛛就会拜拜㗎啦，咁所以就最后只係对付嗰隻蛛猴，咁就搞掂啦， 係但係咪好巨㗎嗰隻蛛猴都 係超巨 超巨巨过人嘅， 几层楼咁大，系啦， 咁又话冇 budget， 咁点整到咁大只啊？ 佢将其他啲楼 变做细 高楼大厦，同埋咧佢嗰啲爆破，佢好多爆破噶，但你摆明就睇到系 key 啲烟上去啊，key 堆火落去啊，咁样咯。但你觉得咧睇咧系会有好劲嘅会心微笑咯。 咁啊，俾大家减下压啦，即系大家都知唔系真嘅事嚟嘅，咁但系即系喺电影嘅。世界可以瘋狂啲試一啲啦，呢個熔岩珠我都想整隻嚟睇下，即係有幾部曲嘅。通常呢啲瘋狂片啦，即係有 3D 變種食人倉啦， 係啊，好多 跟住有呢個頭先講龍捲沙啦，跟住阿熔岩珠啦。 我本來都唔知道熔岩珠呢套戲咧係同龍捲沙有關，但係咧佢喺其中有一幕咧就喺街頭啊，喺街頭咧撞到就係龍捲沙嗰個男主角啊，就話喂快走啦，危險啊！跟住佢話。诶、欸，我都唔得闲理啊！啲讲翻啲鲨鱼又唔知点样嚟咧，咁样几好笑。咁我先知道原来真系同龙卷沙系有关 系。小白，咁我哋两个听完之后，小白你会想睇龙卷沙多啲，一定系 熔 岩 珠 咧？ 龙卷沙多啲， 我想睇熔岩珠。 系好啦，咁各取所需啦。 熔岩珠咧，嗰个英文戏名我希望冇读错吓，佢叫做 Lava Latula。 哦 ，Latula 唔知点解以为 Spider 咁样 啊？希望冇读错呢个戏名吓，咁大家试下 search 下熔岩珠咧，都会揾到噶啦。 系咁啊，睇下呢啲一类啦，即系奇情古怪嘅电影啊， 真 系 好笑， 都开心啊吓， 笑片嚟嘅根本系， 其实笑片好得意啊。 多谢彭爷嘅推介咧。 无时无常，一发无实无常，无人开了灯，然后想得很远，明明谁曾陪谁熄了灯，天空分裂，一生基因分裂，问问我送我呼吸，问问我教我会识得爱，几多生几多发生，活着活着同命生。 作品七七三三一二呢个神秘嘅密码究竟系代表啲咩咧？咁啊，睇下佢哋呢个蒲铭心同埋董哲嘅故事点样写落去啊！吓，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早上我哋有阿梁太喺电话侧边，早晨梁太， 早晨， 早晨啊梁太， 早晨啊， 喂，恭喜晒你屋企有喜事喎，系咪啊梁太？ 系啊，多谢多谢。 系喎，你如果一路倾偈，你唔会一路执嘢事啊？系咪执紧你听日嗰啲珠片衫啊，嗰啲晚装啊，依家。 嗰啲攞晒去酒楼噶啦。 攞晒去酒楼，依家喺度做咩啊？咁你 听日系咪荣升做呢个外母啊？吓， 系啊， 女女结婚。是不 是 是是。咁想住而家点样嘅心情呢 兴奋同埋紧张都。 兴奋同埋紧张。 但听你讲话啲衫都 send 晒去个地方其实你都应该准备得好充足㗎喇。而家呢一刻啦咁今日系会忙啲咩嘢多呢帮佢上头系咪呀 系呀系 呀。觉得未来嘅女婿系咪咁点样呢有啲乜嘢评语俾佢有咩赞佢呢 OK 啦 ，OK 啦，OK 够噶啦，系啊，有进步空间啊嘛，做人都系咁样，我有阵时觉得吓，喂，咁啊，嗰啲红枣莲子啊，嗰啲利是嗰啲。 封好晒，搞好晒嘅系嘛？ 系、啊，要封好多利是嘅， 系 咪？ 琴 晚已经预备晒啦， 预备晒啦，系咪啊？哇，咁啊开心啦！咁啊，喂，系咪第一次嫁女啊？喂， 系 咪？ 系啊， 哦，即系第一次做外母大人啊，系嘛？ 系啊， 紧唔紧张啊？你吓？ 都紧张噶， 都紧张系嘛？喂，咁有冇买定好多金器嗰啲咁样啊？ 差不多啦。 第一次要做外母咧，都感动嘅，同埋即系会有啲点都开心，之余有少少唔舍得啦。自己会唔会都有啲咩要想同阿女？又唔好当面讲啦。而家有冇啲咩想同阿女讲啊？ 我开心心啦，嫁咗去 嗰 边住，多啲翻嚟住啦。 嗯，好似有啲好感动咁样，好似系咪啊？系啊，唔使惊，阿女一定会翻嚟饮汤食饭，同埋俾家用你嘅吓、啊。 都会嘅，个女好乖嘅。 系啦，同埋香港好细嘅啫，系咪啊？但一程车都翻到去啦，饮汤。 嫁女其实系赚多半个仔噶嘛，记住呢个定律啊，所以 OK 嘅，个女婿都会成日陪你嘅，系咪啊？ 系咪啊？ 都会。 系啊， 都会就得啦。准备咗几多套靓衫啊，梁太？ 你自己啊？ 系啊，你自己又讲紧。 我自己系两套。 两套 够啦，两套系啊。如果换得太多，有阵时候我都有啲意见想分享。换得太多，你招呼唔到朋友啊，好多时间系咪啊？系啊，咁啊，喂，你而家喺度做紧啲咩啫？其实我一路同你倾电话，我想问一下啦，吓、啊。 其实都执紧屋企啲嘢，同埋有啲一阵会有啲亲戚嚟咯。 哦，咁啊，唔紧要啦，咁啊执靓啲间屋啦，吓、啊，咁啊等啲亲戚又可以。即系叫做一齐开心一下啦，系嘛？ 仲有，唔系净系个新娘要 beauty sleep 嘅，你今晚咧做好晒嘢咧，搞掂晒咧，都尽量早啲瞓下，因为有个最好嘅状态，体力啊，甚至乎啊，哇，嗰、那个样啊，都会系精神啲嘛，听日吓。 好，好唔好啊？吓、 啊。好啊，好啊。 好啦，咁啊，祝你全家都幸福啦！今日早上拣嚟， 送只冧哥俾佢啊！ 啊，陈百强嘅有料你啊，好嘛？ 我个女叫梁洁莹， 系 洁莹。 咁啊， 我个未来女婿叫何新明。 吓、啊，好啦。 明仔， 百年好合。永 结 同心 啦！好啦，好啦， 嗯， 拜拜。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